上次说啥？啊，有就行，有就行。上次是被人家直接黑屏给下播了，所以说没有录像。具体因为什么我也说不太好。我经常被体面，所以说因为啥我也整不太清楚，很稀碎。哎呀，我看看，苹果这角为什么有色儿啊？我改神仙快乐水了。去 UC，UC 是什么？UC 不知道啊。他们说还有一个就是原先游戏的直播平台，虎牙不什么的，我那个我还知道。争取不要让人家整到那儿去。三个短视频平台都给咱封杀了，那什么人呢？那是。上周太惨了。哎呀，东躲西藏，打游击一样啊。一周想，这才6天嘛。上周是周日，谨言慎行。我有时候怀疑不是因为我说的话还有点分寸，有时候底下字幕他没有把门的。真是要站，千户我是指挥使，那你比我大。拉队伍上山，禁言，不要乱说，不要乱说。我们是一支拿得出手的队伍，不是反贼。贴吧有反千户联，哇，贴吧还有反我的联盟了呢，还有人上贴吧吗？百度吧。哎，可乐，我以为百度贴吧那个东西都过时了。有几年那个贴吧刚出来的时候，可能火了那么2年之后，知乎火了一阵儿，还有什么那个论坛类的。但现在不行了，现在知乎因为它后头应该有人带节奏，有资本。这是谁？这是谁送的火箭？好像我看好像天生，是不是天生兄弟？天生啊，哈哈，天生啊，一生俯首拜千户啊，好名字，好名字，哎，好名字，谢谢兄弟啊，人家都是一生俯首拜扬名嘛。虎扑，你说这几个都没了，知乎火了几年，而且专业性很强。我那时候还在知乎里头泡了一阵，但是后来因为它火，就有人利用它带节奏，然后它变味儿了。好像是从去年它被国家盯上了，现在应该已经烟消云散了，不行了。国子监祭酒。好兄弟，行行行，好兄弟，又来了，又来了。明朝实际控制的疆土有多大？明朝实际控制的疆土，你要说实际控制，不包括内蒙，不包括内蒙，不包括西藏，它那属于间接控制。肥卡897，谢谢兄弟啊！你今天来的早啊！你今天来的早。但是比他们后期，明朝末期那个地图，你们肯定从网上经常看得到，就两京13省。实际上，你明朝状态好的时候，你要把辽东加上，然后把缅甸加上，还得加上交趾，还有那个苏门答腊岛，那是苏门答腊岛吧？对，印尼最大的那个岛，苏门答腊。 那是直接控制，你要说加上间接控制的，对明朝称臣的那面积就大了。但是那个不能叫版图，那应该叫势力范围。啊，进击的局座，谢谢老弟，谢了呢。徐阶和徐光启是亲戚吗？这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千户北京四中新闻看了吗？北京四中什么新闻呢？你答的让我看看，他那陶白白又刷了个，好，谢谢陶白白，谢谢陶白白，南京守备千户上次转发的视频看了吗？你转发的什么视频？他那别人给我转发的视频很多，你提醒我一下，你提醒我一下。黄巢是不是农民起义？黄巢是，黄巢和那个太平天国，还有和我们，形式是比较类似的，就是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起义。你说农民领导这个不现实，因为你真要是一天书没念过的话，你也没有那个能力。但是你记住，你在历史书上这么跟你说，凡是真正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被丑化的，相反，如果不是农民起义，他一般都会给你往好了写。比如最早的那个《史记》记的大泽乡陈胜吴广，那就不是农民起义，那是前朝西周贵族起义，对吧？十八路诸侯。加上项羽，这都不是白丁。最低的，为什么刘邦胜利了？因为刘邦算是农民吧，他算是代表底层利益的，所以最后他成功了。黄巢是农民起义，所以说后期被抹黑了。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但也被抹黑了。小破站关于王阳明的，哎，你这么说好像你从那个小破站你密我来的，我好像看了，我好像看了，但他那视频我没看完，没啥意思。榜一兄弟，我都没注意到你这个名字，你要第一次看我直播，你换个名儿，你把你那个数字那个名字换掉，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刘邦肯定不是白丁，然后吕后他们家是当地的大族，但不是贵族啊，是士族，不是贵族。你任何起义的话，都需要借助一些力量，这个无可厚非，无可厚非。太平天国为什么失败了？就是太平天国不借助任何世家大族的力量，然后他实际上还是反儒的。见一个打一个之后就没有人支持他，清廷反对他，他跟外国的那个殖民者，就包括英法那些列强，他也不对付，人缘走近了，没有人帮他，所以说太平天国最后失败了嘛。刘邦当时哪一点厉害？刘邦他本身的身份是比较低的。但是首先，你看，你说吕后他们家是吕不韦的族人，那肯定是世家大族，他借助你的力量。但是吕不韦，你记住，他本身也是商人出身嘛，商人出身，他不是什么，唐朝以前还是讲究，氏族那个传承的，你肯定不属于贵族。然后刘邦为了战胜项羽，实际上他当初也做了妥协。他承认了原先，刘邦不那个项羽不分封了十八路诸侯吗？刘邦当时权宜之计，也承认了他们这些贵族的利益。所以说，当时那个十八路诸侯有很多，最后是反项羽，帮了刘邦。但是刘邦上台之后不认账了，不认账了，异姓不封王， 就这一点，实际上就是他把他原先答应的条件都给否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士族后来写历史书，包括司马迁在内，说刘邦小人，哎，也就是差这一点呗。宿命，谢谢宿命兄弟啊，谢谢谢谢。就是你答应当初答应我们的条件，你没有兑现，那你没办法呀，你没办法，你出于国家大一统的考虑的话，你没办法再像原先那么分。刘邦只是退了一步，啥呀？你封王可以不分异姓王，他用自己家的亲戚，兄弟啊、亲戚什么的。但是最后到汉武帝刘彻那一步，把他自己家，就是你刘姓也不行啊。你刘姓的话，你宗族再分下去，慢慢他也是分裂，就把所有的王都给消灭了，一点一点来，一点一点来，步子迈大了，咔，容易扯到大。黄巾之乱有世家参与其中吗？黄巾之乱。东汉末年确实是乱了，乱了之后，你看啊，包括刘邦还可以吧，刘备本身没有什么背景啊，他那个皇室宗亲呢、啊、不算什么东西啊。假面奥特曼，谢谢兄弟，谢谢兄弟，谢谢兄弟。东汉末年本身是农民起义，但是因为传统在那里，就大家还是比较迷信或者是相信世家大族。所以说，你看《三国演义》，你能看到最后起来那一批人，包括袁绍、曹操、袁术那帮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背景，多多少少都有背景。显微镜下，刚才那谁说《显微镜下大明》，我最近没看，没看。现在他演到多少集了？张角没背景都揍他，天津局长九位数那个存款呢，那属于正常现象，你就看一热闹就完事了，咱就不解读了。九位数是多少啊？九位数，万是五位数，十万、百万、千万、亿呀、啊，上亿，不多吧？不多吧？那你如果说在大城市。在大城市北上广那种地方的话，那也算是一个局一级的了，真就不多，真就不多。但是你要说他家存款本上，就是能看到的现金九位数，那就了不得了，你知道吗？你要说我身家上亿，很那个不多，随便几户房子，对吧？太正常了，太正常了。三国我不专业，你就别问我三国了。我只能说，汉朝一直到唐朝这个阶段，你白丁，你说你底层你是上不来的，对吧？我看过原先一个解读，就是他那里头就较真儿考证了一下，说关羽实际上他的年龄要比刘备大，你知道吗？就他那个刘备。刘关张三个人的牌不是按名次，不是按年龄排的。人家考证了一下，说关羽应该大刘备至少1到2岁。为什么？哎，拜把子的时候刘备是第一，因为刘备的家世好。刘备的家世好，关羽你是通缉犯对吧？你是通缉犯，你身上背着好几条人命。你要是你，而且你要是论那个身家的话，你还不如张飞。那你想想，汉朝卖肉的应该还是有点家底，对吧？很有可能，这三国我都没看过，有可能张飞的身家要比想象中的要多。哎，张飞是觉得，哎，刘备这个人，人的比较有魅力，然后他的家世、他的背景比较好，我投资了刘备，这个是比较成立的，你知道吗？ 你不要看电视剧啊，打个架，然后三个人就结拜了，不可能。三个人没有结拜过，只是关系好，那关系肯定是相当的好，哎，对嘛？你就像咱们讲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他也没有多少身家，然后是他的媳妇儿马皇，就是他那个马皇后的，不是郭子兴的家底儿吗？给他了一部分，然后还有谁对他帮助很大啊？就是我视频里说那个武定侯郭英。武定侯郭英，还有他的哥郭子兴，那全家都基本上都给朱元璋了嘛？他，郭子那他好像是不是也叫郭子兴？好像重名。那么朱元璋的媳妇儿是武定侯郭英的姐姐，对吧？人家兄弟姐妹基本上都跟你混了，这也是投资。郭宁妃，对。李自成如果成功了，会不会比朱元璋更伟大？他成功不了，他成功不了，成功不了啊！龙城大 V 来了，这是什么呀？Seven 是 Seven 吗？他这英文还不念 Seven，射，谢谢射兄弟啊！你这个好骚气的名字，Sorry，我念不出来。国企底层员工不是说他国企底层员工，他起步的那个过程太短了，太短了。龙城大 V 啊，不是你，上个礼拜谁说给我邮酒来的？然后我真就收到了一箱酒，然后我就到现在我不知道是谁给我邮来的。好像是那个艾克他们，不还是那年过年？对呀，对，我记着好像是艾克，他说要送过去，但他当初说什么？他说之前可以给我的是那个飞鸿基建吗？我记着好像说艾克要给我邮酒，但他原先给我邮来的是什么？是酱香型的，酱香型的。他说给我整一个什么浓香型的还是清香型的？结果拿来那还是酱香型。我记得是不是整错了？美军空袭叙利亚早就应该空袭嘛！我打去年我就说干呐，从中东打呀，你把中东给美军撵出去，这基本上就胜利一半了。南明不内讧可以把佃农打回东北吗？哎呀，南明不内讧佃。哎呀，我宋朝那个视频，岳飞那个视频，你可能也没看明白。本身，所谓的清军南下就不存在，是明军打着清军的旗号南下的。机械自动化，这自动化应用，兄弟，好来了，你这老弟，你这家明军。关宁铁骑和西北宣大的军队，41兄弟，你这改个名，你这名太简单了。龙城大 V 说啥？巴赫穆特北约派了8万精锐，俄罗斯能扛得住？你啥新闻都信吗？你跟我看了这么长时间，你相信北约现在还拿得出8万精锐吗？可以了，一生俯首拜千夫，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他如果有精锐，他早就应该打了。你不在巴赫穆特，你也可以在南线啊，动手一下，你分摊一下巴赫穆特的那个压力。现在就巴赫穆特那个破地方的话，你有8万，你也不能都放到那儿，那是绞肉机，摊不开那么大的队伍。他这新闻一出。你反着听啊，谢谢天护铁粉兄，好嘞好嘞好嘞， 你这新闻，我感觉我得反着听。就是他现在说我要8万精锐反扑了，我有一个预感，你知道吗？他虚晃一枪，可能马上要放弃巴赫穆特，知道吗？就是反扑没有，要撤退，撤退之前弄一个烟雾弹，虚晃一枪，他哪来的8万精锐？逗乐呢？从去年年底，他打的就是非常的被动，就整个一个冬天，他打的很被动。原先是焦灼，现在是俄方在用，雇佣军实际上在反扑，一点点蚕食他。然后你想想，你记住啊，这两天咱们上俄罗斯那嘎又去转了一圈，两边又谈了一笔大单，就肯定他背后谈了一些，不止你新闻上看到的那些啊，肯定谈了很多的那个合作。那你想想，俄罗斯一下他就有底了。这种情况下，北约说这句话干什么？这个时候他反攻，他没有那能力。他有可能过两天啊，虚晃一枪，把巴赫穆特整个就放弃，然后往后撤一线。我看看刚才是谁？没看着啊，兄弟啊，不好意思。就是我们花冤大道，钱满油输血。不止不止不止。千户上周战，上周不知道说了什么，还是那个字幕有什么，然后10点钟让人强制下播了，当天晚上就给封了。所以说这个礼拜是我说的时候注点意，你们打字幕也注点意。下期什么时候？下期我不知道。咱们和俄罗斯这回我跟你说，谈肯定不是单单就是你，远东那块地方我们开发而已。如果单就这一条的话，没必要说两国元首大老远的还跑一趟见个面，没那个必要。打个比方，双方如果想买油，那你就收个数就完事了。两边国家的话，外长都可能不需要去，你知道吗？商务部部长啊，或者是能源部的，就去几个，咱们一商量，你卖多少，我买多少，大家划个价就完事了。就是他曾经有人前两天。私信我，他是问我这个咋看？我说这有可能像，二战结束前的雅尔塔会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在1945年二战结束之前，美苏英三国那领导人我凑到一起，开了一个雅尔塔会议，就是罗斯福、斯大林还有丘吉尔，开了多长时间啊？3个人。研究了一个多礼拜，知道吗？你说开那会目的是干什么？那个时候二战实际上没结束啊。他们三个人碰头是在1945年的那个二月份，然后二战结束是1945年8月啊。德国交枪是5月，日本交枪都8月份，提前了整整半年。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战争的结果，实际上大家都早就知道了嘛。所以三个人就是去研究战后格局。哎，这就是战争结束之后，大家拿张世界地图，咱得分一下啊，这块是谁的？那块是谁的？我有一种感觉，咱们两国元首实际上。电视上没报嘛，他私下里肯定就晚上、白天，他两个人带着团队，肯定会谈 如果真正就是谈一些生意的话，不需要两国最高领导人去见面，没必要，没必只能有一些就是啥呀，你外长都拍不了板的事情，必须咱们见面谈，就拿张地图。 这块是你的，这块是我的，然后剩下的地方咱们得商量，懂吗？啊，大概怎么分？原先我也跟你们说过，就是欧洲以后肯定是俄罗斯的，这我们不要。然后东亚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后花园，他也不能要。然后大家剩下研究分中东啊、非洲那些地方。你对俄乌很乐观，我的妈呀！去年2月份，去年3月份左右的时候，他是开打的，对吧？4月份我跟你们聊，我说结果就已经很明显了。我5月份录的那个视频嘛，我说三战结果都已经出来了。然后我当时我是怎么说的？我说今年那个欧美肯定会乱。乱了的话，他们可能会交枪。那你说我们提前那个分一下蛋糕，这个很正常嘛。当代的就别说了，喝点儿，那我倒点可乐，我倒点可乐。这不是乐不乐观的问题，这是实力从那儿摆着呢，你想输都难呐。咱都没动手啊。两个排名全世界第一、第二工业国，我们和俄罗斯。美国它现在因为90年代主动的去工业化嘛。他已经没有工业了，那你想想，两个世界第一的工业国家打他们那一帮小菜鸡，你金融好有什么用啊？对吧？你金融好，你高科技他们现在可能都没有多少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去年刚开始打的时候吧，有一阵比较被动。你现在的话，你想想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他是去年年中，俄罗斯开始啥呀？进入那个战备状态，他所有的原先的那个军工体系开始恢复生产。你想想，军工体系恢复生产，它需要一个过程。就原先我生产线可能已经不生产了，封存了，你得重新招人。他可能不如像我们那个状态这么好。如果咱们要是打仗的话，那太容易了，对吧？打个比方，现在中国兵器集团那个生产线，你还有，你缺工人呢，肯定没有工人，那咱就从国企调呗。你是电力，你是石油，你是铁路，都是国企，对吧？往这边一招，车前铆电焊，就那几个工种我都会。来了之后的话，给你加一份工资，你就干呗。几个月，整个那个工业体系你就能运转起来。太轻松了，兄弟，好嘞，假面奥特曼可以了，可以了，好了。美国这一点他就不行，整个欧洲他没有这套业务，他所有的军工企业都是私企，他为了保证效率，他生产线生产能力太低了，而且超声波自动化可以了，兄弟。你就我之前跟你讲过一次，就是我看那美国的纪录片，他自己说的。80年代，美国的 M1 就是现在那个现役的埃布拉姆斯坦克就已经做出来了。90年代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他把那条生产线自己就关停了，这厂子不要了。卡萨好啊，这那个锦州本地小伙，卡萨好啊。他现在美国的主战坦克只有一个在德州吧。在德州有一个零配件和维修工厂，对吧？他把那配件囤足了，我也不生产了，因为他苏联一解体之后，他认为我已经无敌了，没有人威胁到我。然后大规模的国战，他认为不存在了。我小规模的冲突，比如海湾战争那种，我去个几百辆坦克足足够用，对吧？他自己把生产线停了，那你怪谁呀？他现在也没恢复。一年就能把整个西方的家底儿全打光， 俄罗斯现在正可能它的生产力刚上来，正在那个兴头上呢，那完全不是一个实力。老美是空军打天下的，也对也对。美国的陆战装备吧，90年代、2000年那时候有点吹得过分了，吹得过分了。他是因为有绝对的空军优势，所以说你觉得他地面装备强。后来美国的那个 M1 扔给阿富汗、扔给伊拉克之后，在没有他美军的空军的掩护的情况下，不一样让人呱呱炸的那个炮塔都掀起来了。朝鲜像我们那个时候呢，蔡蔡子跑去美国，会语出惊人。他愿意去吧，他去了也是胡说八道，他愿意折腾折腾吧，没什么好下场。现在就拦不住他，你说现在你说给他打下来，我们还不想搞事情，然后他就像那癞蛤蟆上脚面一样，什么？要多恶心就多恶心，卡萨，你问我啥时候能讲到五中？讲五中，那我就是把宪宗再讲2期收尾，然后宪宗之后孝宗我就不讲了，哎，直接往五中跳。实际上，哎，是明朝我真有点讲恶心了，为啥那蒙着非得要说说岳飞呀？明实录和国阙看够了，看够了。别急呀，慢慢讲。还有人想让我讲明末呢，我的妈！我讲到明末，我估计得等到我退休。千户，你国阙看到哪儿了？国阙还看宪宗呢，还看宪宗呢。还有人想直接讲真事儿。你现在因为什么？现在讲明朝那个东西，你现在我讲的已经差不多了。我现在就因为跟美国这个事儿、北约这个事儿，当前是最热的。我真想讲二战来的。讲二战你就知道下一步咱们会怎么走，对吧？你每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上的力量需要重新分配的，世界格局又变了，哎。那个，这是谁说过来的啊？那个局座是不是局座？是不是说过，就是美国一旦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他有可能就完蛋了。那现在已经卷入了，对吧？哎，众口难调。我一直想啥呀？把武宗讲完，把武宗讲完了之后，嘉靖我就不讲了，嘉靖就留个悬念，我就不讲了。张居正是不是废了朱元璋定的南方高税收养北方？不，这个不是张居正定的。张居正是把明朝的货币体系给毁了。明朝是纸币，它变成了银本位就完蛋了。孝宗给文官加工资。直堂银厂了啊！卡萨呀，你这个说的吧是孝宗时候的事儿，但是你确定是孝宗给掌的吗？有可能是孝宗说了不是，他那个就是力量不够，底下人自己弄的，他控制不了，他控制不了。讲岳飞那个时候，我不一直在跟你们那个强调一件事吗？就是这个嘛，就这个皇帝在任的这个期间发生的事情，不见得是皇帝的意思。那诏书都不是皇帝写的，对吧？那跟皇上有什么关系？美帝还有20年命吗？美帝还有20年命呢。我记着，我忘了，我是去年呢，还是前年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说，美国快则5年，慢则10年， 对吧？就5到10年，那肯定完蛋。但是看今年这个状态，今年这个状态，我感觉他还有2、3年就要完蛋了。2、3年能不能挺得到，还得看咱们那个态度。我之前总么跟你说，我说那个美国要不行了的时候，黄金必有一波大涨。结果我就说，我说咱等机会，然后咱就可以整点实物黄金，我肯定买不起，一根金条就几十万，我没有现金，我这个现金根本没有，饥荒我倒是有，我说整点期货，结果上个礼拜黄金一下干到了400、400、450了吧，这个就不是什么好兆头，黄金和美国属于反相关啊，反相关。美元不行了，美国不行了，黄金就会涨，知道吗？美国那么脆，不是它那么脆的问题。一个国家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它自己内部解决不了，它会爆的，对吧？明朝为什么会没？那大家说研究历史的，他都说不理解，那有什么不理解的？他强挺了276年，中间没有重新洗过牌。那个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崇祯一上吊，天下大乱。美国你不能说他没有明白人，你包括头2年那时候有一个偏左翼的吧，叫小老头叫什么来着？杜雷不叫什么斯来着？杜勒斯，有一个小老头。和希拉里本来是想竞选那个，他们那个代表的，就是他们党的那个一把，结果人家退选了，桑德斯，总门旺那个老头实际上看得很明白，他说现在就是美国内部的财富分配不均，他那时候已经是开始主张社会主义路线了，对吧？向有钱人征税，补贴穷人。结果呢？结果根本不给他竞选的机会啊！他自己说："我放弃了，我放弃那个竞选，然后我把我让我们的那个支持者，你去支持希拉里。他为啥放弃选举了？他如果再支棱下去的话，你知道跟希拉里和那个克林顿家族作对的下场是什么？他不一定哪天就是车祸或者是自尽了。哎。"那最后，希拉里他也没干过特朗普啊。特朗普还是比那个现在那个拜登要强的，你知道吗？特朗普起码他能代表底层，这起码是个好人。但是你看啊，现在美国他那个内斗多严重？你想想，特朗普是前总统，他现在还得对外公布说，哎，他们要抓我，你知道我不会自杀。让一个前总统说这话，你就说美国现在里子都有多危险。他那个特朗普，你不能说他是资本家，你要说能代表美国资本的银行家啊，曹操握的笔。啊，谢谢兄弟，谢谢兄弟，那个名字比较陌生啊，thank you。能代表美国资本的，你必须是要不你是金融的，要不你是能源的，石油、天然气这种的，要不然的话，军工利益集团这种可以。哎，特朗普不能算，特朗普属于一个商人，他是商人。好名字。哎，你逼着一个亿万富翁来代表美国底层人民，哼，这都出乐子了，这个也有点啥意思啊？有点像其他朝代，就是知识分子带领，农民造反，对吧？太平天国也是啊，秀才。知识分子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哎，特朗普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 没救了。现在说实话，你就把特朗普整上来，他也现在无法挽回局面了。就是上个礼拜说到哪儿啊？说到哪儿我被黑的，就是说美国这两天，银行暴雷。美国那硅谷银行为什么暴雷？因为它是商业银行啊，它是商业银行，它本身没有高风险的业务，它不应该暴雷，它还是暴了。为什么？它现在的储户里大部分是外国资本，红杉资本听说过吧？知道吗？在国内来讲的话，属于顶级的了。国内反正我就知道一个高瓴资本，一个红杉资本，就是你现在能看到的近10年。起来的那些，那叫什么？起来的那些互联网企业，比如京东啊、阿里呀、甚至快递这种，红杉资本它都入股了，而且它有背景，能够给予你帮助。这个金融都不能说吗？金融都不能说吗？然后高瓴资本的钱就存在硅谷银行，美团是红杉资本是美团的股东，然后瑞士的瑞信银行，他坑了2拨人。第一，他原先有一笔172亿美金的债券，那个清零了，清零了。那个债券大部分是什么？亚洲投资者。包括就是台湾呢，还有一些国家，他们就钱都买的那个债券清零，然后他的大股东是有沙特、有卡塔尔，还是阿联酋里的，反正是中东国家那几个土豪国家是那个瑞信银行的大股东，损失了大概80%吧 而且你看他的操作特别明显，你正常情况下。中东国家占瑞信的股份差不多是将近20%啊，差不多是20%。我是大股东啊，你当初你公司如果有什么重大决策的话，我正常应该是在桌面上的。结果他当时修改法律，大股东没有那个参与权，就你不用来，自作主张就把这个银行卖掉了，这故意的嘛，故意的嘛。说台湾加省，OK，这个有点啥感觉呢？我感觉就老美在给自己料理后事。他去年把利息加得很高，包括前两天又加了，加到利息快5%了，强挺着，你知道吗？把利息加到很高。然后他把全世界的资金吧，有不少都骗来了。毕竟有很多人拿着美金，哎，你既然利息给那么高，然后他肯定会存到美国的银行里。现在人家感觉差不多少了，然后呢，咵，都别走，肉烂在锅里，肉烂在锅里，就现在存在美国的资本，所有的资金。美国不能让他离开本土，反正这个事儿如果做了的话，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美国的信誉会崩塌。但他现在是没办法，二选一，你如果全世界资金出逃，美国经济崩了，这个你们懂吧？资金出逃，经济就崩了。那你如果不让资金出逃，你给他锁住，给他一笔勾销，他信誉垮了。反正二选一，都是死路一条。美国哪还有信誉？他现在能维持住他的汇率，就证明还有信誉，但他汇率现在有点挺不住了。等着看他的热闹吧。这关键是啥呀？就可惜了。你们可以有条件的可以试一试，就是到时候弄一点纸黄金，美元一旦崩了的话，黄金还是有一波机会我呢条件有限，你知道吗？买15斤肯定是不行，一根儿就 你想想，一根15斤就将近50万，咱没有。你要想以小博大，就是啥呀？张罗俩钱去整期货，但是期货要求什么？饥荒有，对，现在都是饥荒。你想想，40岁的人，80后，都是一屁股机会，一屁股饥荒。然后期货有一个啥问题吧？要求我们的判断必须特别的准，就是你可以买细的。买细的有啥意思啦，对吧？你买了不丁点儿，然后它涨完了之后，你再去卖的时候，实物交割它是有折价的，有折价的。我还是因为我原先开过期货账户，我还是觉得期货来得最快，但那风险太大了。上周就这么没的，上周可能说了一些比这个稍微再过分的一点儿，然后没了。我主要是我一直说啥，我一直说，我感觉应该是2025年呢，再过一两年，哎，咱们一步到位，咵给美国干掉。但现在他已经有那种就坚持不住了的迹象。你要是有高人，直播间有发，哎，没事儿，龙城大卫，你们现在就是前头这几个人吧，手里都有权限，你知道吗？你们不行的话，谁要是说的过分的话，你可以给他禁言，可以禁言，咱也不删，不拉黑，就禁言就行。我已经无路可逃了，无路可逃了。3个视频，短视频平台就剩这一个了。中国的股票才是高风险，这个你正好说错了，这个你正好说错了。中国的股市以后有机会啊，有机会。你全世界如果真的要是乱的话。他肯定有的国家，他是会有富裕的资本的。他去哪儿？你想想，现在欧洲没有投资价值，美国乱了，啊，瑞士都完蛋了。你看，中东在欧洲的投资全都打水漂了。那他以后如果有闲置的资本，他会去哪儿？肯定上我们这儿来呀，对吧？只不过我们现在对于什么，我们对外资控制的特别严。你外资进来，他是要批额度等等等等。你进出没那么方便，我们管制的比较狠。如果没有这一点控制的话，我相信有一些股票它可能早就涨了。信仰为青青青春导航，啊，清场为青春导航。谢谢。这个活得不耐烦问了我好几回了，千户杨红最终是被英宗清算了吗？杨洪在土木堡之变之后1年不2年，他就死在京城了。也就是说，英宗没有来得及清算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你们在回答别人土木堡的疑问的时候，你记住，我从来没说过于谦是土木堡之变的主谋，主谋是杨洪，主谋是杨洪。但是因为于谦他是兵部侍郎，后来变成了尚书，还和杨洪是亲戚，哎，是姻亲，所以说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者。杨洪呢，因为他是什么？他是边将，他是宣抚总兵，然后他当时是找了一个借口就赖在京城了，他带部队在京城好维持局面，但是你记住。后人在写历史书的时候，不能把杨洪写到前头，因为不合理、不合规。你是宣抚总兵，你带兵混在京城不走，你这个在史书里他解释不清，所以说就没有人提他。石亨因为原先是参将，他直接提起来就扔到京城了，他的职位就是他就在北京。所以说他可以拿上来，所以说你感觉好像啊，土木堡之变之后权力最大的人是谁？是那个石亨，是于谦。实际上他幕后有一个大佬是杨洪，只不过他死得太早了，他死得太早了。 粉丝团是不是东楼小官人找你了？他没有啊，没有啊。兵务们 让东楼来 PK 一下。我还没连过麦呢，我还没连过麦。哦，我从网上买了一个转接口，之前有人找我，杨红的压力是很大的吧？那当然很大了，他也是迫不得已才发动的兵变。所以说，你千万，原先我也没说过，我说那个，我说土木堡之变是那个文官策划的，我一直跟你们说啥是土木堡兵变。兵变，你记住，兵变是谁牵头？那你肯定得是武将牵头。只不过没有办法，武将你不能出来主持局面呢。你明朝朱元璋定的规矩，对吧？你是文官治理国家呀，所以说你们能看着的都基本上都是于谦。那你于谦和杨洪他们一家的。陶白白，哎，你刚才我那，哎，陶白白，你发那东西为什么我头像还在上呢？我买了个转接口，等我过两天我研究研究，可能就可以连麦了。我如果以后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怎么办？对吧？你们那个就是老粉丝啊，老粉丝可以有啥事儿，你可以咱连一下试试啊，连一下试试。张居正是拯救了明朝还是害了明朝？你看过我视频，你应该知道他是害了明朝。明朝最后一脚，张居正把那个房梁给踹折了，算踹倒了。千户可不可以说说孙承宗？没看到那儿，不要问我明末的事儿。我就是讲女真人的时候，讲成化离庭的时候，带了一下那个，带了一下袁崇焕。实际上，袁崇焕那一期有一个背后的事儿我没说，就为什么明朝后期辽东那么乱？明朝和宋朝把整个南方就是住人的地方的矿产资源已经挖没了。就是煤炭和那个煤炭还差一点，主要是铁矿已经挖没了。然后明朝最后一块能够生产铁矿石的地方是在辽东，这个你应该知道，鞍山、海城啊，还有阜新，就是我们辽宁有好几个亚洲规模最大的那个天然露天铁矿石那个矿坑。日本占领时期在清朝在挖。明朝在挖，清朝在挖，日本占领时期也在挖，我们解放后也在挖，现在挖没了啊，挖的就像陨石坑似的那么大。你想想，你明朝的时候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了，已经是进入火器时代了，铁矿石是重要的矿产资源，所以说那时候为了争抢辽东的资源，然后就像我说那个东南靠贸易走私一样。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买卖啊，是吧？所以各方利益都想控制辽东。这我有一点我始终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后期沈阳和抚顺那也是辽东重镇呢？他后来会丢，然后明史说是哎，女真人来了丢了。你要是按照现在咱们这种感觉不像，知道吗？应该是什么？就是借女真人的借口，辽东当地，你甭管是军阀还是和内阁有勾结，反正他独立了，他相当于什么？找了一个借口，弄了一件事，他独立了。这谁说的？明朝的炼钢一年70万吨，我这个没有，我也没看到过具体的出处。千户去写本明史小说吧。 我现在没有时间呢，没有那精力。要有，你记住啊，你等我阅读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肯定会，我一定要尝试这写一份小说。但我现在有个问题啊，我看的小说太少了，所以说我连最起码写小说的那个思路都没有。然后我还有一个心愿，你看着我身后那趟书没？就是教员建国以来的文稿，那是从1949年到1976年的。我想把那套书看完了之后，然后有机会的再写，因为明朝和我们就是尤其是洪武朝啊，尤其洪武朝和我们建国前期太像了，太像了。给推荐一下。我给你看一眼吧，我给你看一眼。他原先有很多人，他们实际上是知道的。建国以来，教员他的文稿，为啥那个为啥要那个看这个书？因为那个毛选你看不到啊。细说过去，遥遥无期。这个，那你要想把这套书看完，那内容可太多了，一本五六百字，十几本的，十三本，十三本。这样能看完的话，应该对于咱们国家前期大概应该就有个印象了。文集不行吗？文集不行，文集不行。最起码，你看了一下，只有请你看了一下，卖的只有四版，四版还是四本？9点了，9点了，跟你们说一点稍微有点风险的啊。上个礼拜。浙江宁波的一个大哥啊，比我还年长，给我邮了一个这个，这就是传说中的毛选第五卷。我开始没好意思要，你知道吗？我说这属于宝贝呀，你别给我呀，对吧？这谁发个啥东西？啊，他不让展示一些实物。你有2本，然后大哥，我说那个你这留着吧，我不好意思要。结果大哥他说他有2本，然后我就要了一本。然后很神奇，他这个皮毛太新了，你知道吗？他上头竟然连签字都没有。因为这个书有一个习惯是什么？你就是每个人拿到当年啊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会写自己名，就大部分。你打开扉页，它里头肯定会有一个签字，它连那个都没有，啊，也有一个姓，姓杨，皮毛非常好。看完这个之后吧，你会对原先你看到的很多东西会有颠覆性的印象，就是你们肯定之前听过一个结论，说那个教员不懂农业，对吧？你肯定听说过这个观点啊，教员他知识分子对农业不是那么的懂，但后来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发现这本书大概多少页？我看看啊，不到500页，大概1/3的内容和农业有关，和农业有关。哎，教员对农村的那些事儿，对农业，我的妈，太强了。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是49年到57年的嘛，你想想，新中国建国之后，从50年开始，最重要的是什么事儿？就是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土改之后呢，就是你说的这个名不对，人民公社还有点早，51年开始还不叫人民公社，那时候叫农村土地合作社。从51年开始，一直干到推到58年、59年， 然后就乱了，对呀、啊，乱了。你应该知道那个，我原先提过一嘴，我说那个苏联和我们都有过两次啊，就是分别有过一次3年的那个困难时期，然后你从网上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说是天灾，实际上不是，起因就和我蒋岳飞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土地国有化，土地国有化跟什么什么跃进那个没有关系，土地国有化引起的。因为50年土改把土地已经分给个人了，对吧？然后你那个土地合作社是什么性质？就是已经到个人手的土地变成集体土地，那不又回归国有了吗？然后有人抵触，有人抵触，你们字幕啊，字幕悠着点的，别什么玩意儿都打，我说就可以了。又看不成。53年，我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吧，就是53年，因为朝鲜战争的因素，然后时过境迁，谢谢兄弟啊，吓我一跳。时过境迁，53年因为朝鲜战争的因素，然后苏联帮着我们建立了一个，就是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工业的底子。然后当时我看那是哪一年？大概55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个5年计划完成的特别的好，然后教员在这个书里头他就说了的，他说在第二个5年计划以后，我们争取啊，以谢谢一地鸡毛兄弟啊，谢谢一地鸡毛兄弟。教员当时说我们在。第四，争取在第四个到第五个5年计划的时候，完成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什么机械化农业，就是国有农场。他预计的时间是在1970年前后，懂吗？但是你记住，现代化农业就是机械化农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土地必须集中。对吧？你一家里那1亩3分地，你不用考虑机械化，那联合收割机咵挑个头，3亩地出去了。所以说，土地集中、国有化这是先决条件，哎，其次才是你有工业化的底子。然后50年我们土改打多少分田地，的同时51年我们就哎，教员当时就留了个心眼儿，他说这么的吧。我们在农村试点搞一搞那个集体农业，就是农村土地合作社，然后把那些贫农土地凑到一起，啊，徐伟兄弟来了，徐伟你来的有点晚啊，这个是51年开始推行的，这个话当初一提出来，国内就有很多人反对，知道吗？就是51年就有人反对。代表人物就是你们知道那个是谁啊？但是因为啥？因为当初刚开始推行农村合作社的时候，规模比较小，51年的时候只有几百个合作社啊，那就无所谓了。然后教员当初是啥呀？你鼓励贫农和中农，因为他们手里的土地比较少，你先去鼓励他们。那我在55年的时候，效果实际上就出来了，这书里头啊，这书里头大概有一个数据，就是1955年，国家统计了一下，农村土地合作社已经有了多少个？有了65万个，65万个 你要知道那时候全国只有20万个县，就是中国每个县至少有3个以上的土地合作社。然后那个从数据上看啊，53年到55年，就是农村土地集体化这个进程中，3年粮食产量提高了67%，卡萨呀，你也搂着点，你也悠着点，你也悠着点。就是原先吧，原先有些人说教员的土地政策不好啊， 他主要一个理由说什么？就是，农村土地集体化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会降低。但是头些年可不是这样的啊，53年到55年，这也有数据，国家有数据啊，你可以上网上查。3年粮食产量提高了67%，农村粮食产量提高非常难，它不像说咱做口罩。拿个机器，拿个原材料，咱就涨，瞬间产量就上来。农业产量是非常慢的提高，但是五几年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为啥啊？为啥？因为你如果作为个人来讲，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所有农村的那个基础设施已经被毁了，也没有什么水利工程。刚建国之后，教员就是啥呀？鼓励农村人。大家形成一个集体，然后重新你把水渠和那些水利设施修一下。你不可能因为你家1亩3分地去修水利，但是如果大家凑到一起，都受益啊，然后才能去修。就是建国前期农业的，就是粮食产量提高跟这个有关系。然后到56年、57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前期参加。土地合作社的是谁呀？是贫农和中农，他们的资产比较少，知道吗？就像打个比方，你现在如果说大家吃大锅饭，你说你让我和北京，哎，住在那个打个比方，就住在万柳书院里那个小区里，我们平均一下，那谁合适？那肯定我合适啊，我啥也没有啊，我的资产接近于零，甚至是负的，我还有负债。你把柳传志和我的财产，我俩一平均，他基本上就属于啥？他财产就除以二就完事儿了，我相当于零。所以说是底层人没有财产的人喜欢这个集体化、国有化。你当56年、57年的时候，贫农和中农已经被弄到集体合作社里了之后，再下一步就要奔谁去了？奔富农和小地主去了。土改的时候把大地主打掉了，但是为了和谐嘛，就是对于那个小地主啊、富农就没动手，毕竟是国家刚建立，为了稳妥嘛。然后57年之后出乱子了，但是对不起，看不到了，因为这本书就讲到57年，58年之后没出。所以说，我暂时不知道58年出什么事儿。你有6卷，你有7卷，对不起，你那是假的。6卷、7卷，有人发电子版的发给我了，我大概瞄了一眼。6卷是什么？是一个爱好者，就是啥呀？就是可能是比较崇拜教员的爱好者，他给整理了一下，那跟官方的不是一个东西。所以说，看的时候一定要辩证的看。然后第七卷已经跑偏了，其实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瞎胡编乱造出来的，那你就不要看了啊，不要看了。哎呀，这就是为什么1到4那本书现在啊，你还看得着啊？官方没有封它啊。5卷后期是实际上是被毁了，被毁了。1977年在出这本书的时候吧，实际上是想出第6卷和第七卷的。你看呢，我给你念一下啊。他这个前头有一个出版说明，我看看他那个序言在哪儿呢？你看啊，就是过去出版的第1卷到第4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就讲的实际上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就是49年以前的，第5卷和以后各卷，你看这个出版说明呢， 第五卷和以后各卷，就是人家本来是想出第六卷的，但是没出成。就别说第六卷了，第五卷77年发行了之后没有再版过，而且什么时候啊？可能在80年代初期，因为发行量很大，它有很多的库存，有很多的库存，2亿本啊！因为当时第一版一次印刷就是2亿本，那差不多就是每家每户都应该有。然后当初找了一个借口，说是因为恢复高考缺纸，给毁了。但是这个借口非常的可笑。当初这个纸啊本身就非常的薄，它不可能再生。高考缺的纸是卷纸，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能用，就是找了一个借口。唉，千户你得可以复印一下，挂橱窗，我们买。我怀疑我要复印出来挂橱窗，店儿都得给我封了。守望未来，963，谢谢兄弟，谢谢兄弟，喷一杯吧。到现在，目前还没有人敢公开大方的站出来给教员平个反的呀，也别说没有，艾教授当初是他是那个比较正面的宣训那个讲教员的，结果59，59。哎呀，没到退休，人没了。教师节公道的 但是我们现在 看看以后吧，以后吧。第五卷呢，适合什么样的人？原先我跟你们说吧。1到4卷适合小学生或者初中生读一读，但是第五卷不太合适。第五卷因为已经牵扯到建国之后的一些具体事情了，比较适合大学生。比较适合大学生。你既然学人文社科的，你就应该，你就你哪怕你是学理工的，你实际上应该也稍微学一学第五卷。解密后会乱？不会，不会。乱肯定是不会乱，但会颠覆很多东西，会颠覆很多东西。那原先我看过一个讲法学的，他说了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可。他说，你说有些案子，为什么就大家明知道已经错了，他不给你翻案？因为你把一个人翻案了之后，你会否定另一拨人，对吧？这是给一个事情定性的一个问题。你现在打个比方，你把重提教员那些事儿，然后的话，你相当于否定的是一个群体，这影响太大了，影响太大了。感谢池航大哥的跑车，池航大哥发跑车我都没看着，我正在这嘎正说的正尽兴。唉，交给时间。就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被50年，就是这书是哪一年？你像这讲的是五几年的事，都被他言中了。你想想，就是教员说1970年前后想完成，农业的现代化，就是机械化。这谁？宿命，宿命，行了，可以了，老，谢谢兄弟，谢谢兄弟。就1970年，教员当时就想完成中国农村的那个农业的机械化，啊，结果没完成。有几方面啊？有几方面，主要是啥？58年苏联跟我们崩了之后，我们的那个相关的技术引进不来了，而且你没有化工产业的支持，你没有油啥的， 你技术上达不到了。但是你现在看啊，现在看中国的工业世界第一，我们想做农用机械的话，轻松带着愉快。那你为什么现在2002几年了，我们还完不成？为啥？哦，时过境迁，谢谢兄弟，谢谢兄弟。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包产到户等等这些政策，你把土地又分了，你分了之后的话，土地都在个人手里头，他没法进行那个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现在中国唯一一个就是国营工厂，不是国营工厂去了，空谈，谢谢兄弟，谢谢空谈的兄弟，就是教员当初提了一个概念，叫什么叫国家农场。现在你别说，还有就还保留下来了一个，就是现在黑龙江农垦局，还是叫农垦集团呢。它的前身不就是黑龙江农垦兵团吗？生产建设兵团 为啥黑龙江能保留下来？因为它是国有土地 你得承认啊，你得承认，包产到户确实能够提高，就是农村就是种地那个积极性，这个可以啊。这个我看过一些相关报道，就八几年来的，80年到85年那个期间，南方这个政策一出来之后，然后农村人就把自己家原先就是房前屋后啊，就山坡上的那些地都给开垦出来了，然后能种点啥种点啥，但是整体的效率。就是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跟包产到户有一部分原因，不是直接原因。你知道中国就是大概1984年啊，我们南方才能吃饱饭，因为我看过一个具体的数，1984年安徽省上报国家说，我们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达到温饱线了，就至少不挨饿了。哎，主要是化肥，你看刘一手这兄弟说的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们在70年代后期引进了一批化工项目，然后我们有化肥了。然后化肥你知道是哪来的？1973年那个教员那时候允许谁？尼克松访华。尼克松访华本来原计划是我们想拉着美国，给苏联一点压力。但是73年那时候，美国实在太怂了，哎，他不敢斗。然后你不敢斗的话，中美建交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就没有了。然后美国和以他为首的那帮，西方国家，就包括什么，可能我记得好像啊，有日本呐，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什么的那些西方国家，我们引进了13个。大型的化工项目，13个化工工厂，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呢？就73年的访华之后，从74年开始，到70年代末，就是80年前后，这些13个化工厂开始生产化肥了。然后80年代，我们就变成了西方的那种，那现在化肥的那种生产方式，然后农业，然后粮食产量就起来了嘛。所以说，你把中国人不挨饿全归结于什么那个个人承包，这个就有点带节奏了，有点带节奏了，不都是这个原因？还是我们现在农业实行了什么？就是西方那套化肥那种耕作模式。你东北，如果说我不用化肥，我这个地里大概还能生产出东西来。但有一些那个地啊，我从农村待过，知道吗？我现在都快变成农业专家了。我从农村待过，有一些开荒出来那个山坡下的那个沙土地，你如果不撒化肥，草都不长。你撒化肥，它就能出苞米；你要不撒，苞米都不结粒儿，就到这程度。但是你记住，化肥是哪来的？化肥是73年。教员让就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你才引进的。哎，你得把关系。搞清楚。 温铁军教授，我记得好像前些日子放了一个视频，那要不可能就是很早以前他发的一个视频，他就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说，90年代北朝鲜突然从一个发达国家，北朝鲜70年代七八十年代那时候是标准的发达国家，人均 GDP 是南韩的好几倍，90年代突然崩了，为什么？跟苏联解体有关系，跟什么天灾一点关系没有。苏联给他建立的一套啥呀？他那个套经济体系完全是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圈子里的，对吧？我给你提供廉价的原材料，给你提供技术，你生产，然后卖给我苏联阵营。结果苏联，一解体，廉价的原材料没有了，然后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你还卖不掉，你不能卖到美国去啊，那敌对阵营。然后一下他就垮了 最严重的时候吧，我记得谁还讲过来的，宋鸿兵讲过来的 宋鸿兵那时候看了一些数据，他在节目里头讲了，他都没想到，他说91年苏联解体之后，90年代前期，北朝鲜竟然停电了，你知道吗？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就是工业化国家了，大部分人口实际上是从事工业人口。都住在城里头，突然没有电了。他说：“为什么？而北朝鲜本身它产煤呀，对吧？它产煤，它为什么会没电？然后发现苏联当初给他打的那套工业体系，它这个发电的那个设备是用烧油烧气儿的，烧油的。那这个东西太恐怖了。你苏联一解体不给他油了，你要买他还没有钱。”哎，科技树点喷了不？我跟你说，龙龙大卫，你这个说错了，这个不是科技树点偏了，是苏联故意的。苏联和美国一样，当我成为就是整个阵营中的老大的时候，我为了防止你离开我的这套经济体系，我故意给你埋的雷。我要如果说本身你产煤，我给你建立一套用煤发电那个设备的话，你随时可以脱离我。我给你的设备就是按照我苏联模式，你烧油烧气儿，你没有我没有我的油没有我的气儿，你就玩不转，防止你跑。朝贡体系你知道吗？明朝的朝贡体系就这状态，你在我的那个经济大循环里头，你离开我，你日子都过不下去。五八年，为什么我们和苏联崩了？就是当初 斯大林在的时候，哦，我们那时候是没办法。那时候你像斯大林在的时候是50年到53年嘛，我们底子太差了。然后你拿啥我们用啥，你的专家来了，你让我们整什么样我们就整什么样。然后58年那时候，赫鲁晓夫执行的还是斯大林的政策，没有任何变化。还是就是以苏联为核心，你其他的国家是围着我转，哎，然后那时候教员就不满意了，那以你的能力来讲的话，好像你没，你那时候是无法指挥我中国了，因为第一个5年计划完成，咱的工业底子已经有了，我们那时候就想走一条独立自主，就啥呀？我们不要过于的依靠它，不要过于的依靠它，就是具体的细节咱不知道，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意思是啥呀？你可以帮我，但你不能给我埋雷。哎，结果两边最后谈崩了，谈崩最好不要直呼其名啊。你想想，我们那个58年脱离苏联阵营了之后，马上就进入了什么？就是困难时期，因为什么？因为苏联给我们建立那套工业体系，完全是按照他的模式整的，可能也需要用他的什么原材料啊，等等等等。突然一分手，我们也困难了一阵时期。这60年代全国降工资嘛， 龙城大围我啊，我看你说这什么啊？赫鲁晓夫清算也是冲突点之一。嗯，这个确实也是，这个确实也是。嗯，斯大林同志本身他所有做的决策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赫鲁晓夫是为什么他要是清算那个东西？因为他得位不正，你知道吗？他实际上延续了当初斯大林那些政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慈父当时为了那个，也是为了打压自己底下那帮不听话的人，他手段比较狠。他要求你记住啊，斯大林人逝世的时候，你去看看他留下什么，他什么也没留下，穷的也是叮当三响，对吧？啥也没有，没有资产，人家的儿女也没有接上官，啊，一心就是为了苏联，但是他对底下人要求太严了，太狠了，然后很多人也是对他不满意，被暗杀，对，斯大林被人下药这个事儿的话，太明显了，一点意义，一点疑义都没有，你知道吗？跟朱元璋一模一样，在那个自己的别墅里头，突然倒下了之后不施救，人已经失去脉搏了之后，封锁消息3天，然后才对外公布他为什么要封锁消息3天，知道吗？这个你们可能没研究。人没了之后，你为什么要封锁3天呢？这很有意思。他可能是，是几号啊？5号吧，5号没的。然后8号对外公布的消息，全国人民才知道。因为害他的那波人，就是在别墅里那一波人，当时控制不住局面，他这3天是在等一个人，等一个人，等朱可夫。不是继位诏书，没有继位诏书，谁继位？那几个人互相商量一下出来的，因为当时他们怕消息一旦放出去乱，他们控制不住局面，然后等一个人，等朱可夫。朱可夫当时不在莫斯科，朱可夫因为他本身性格有点问题，你知道吗？他立场不是特别坚定，能打仗这咱承认。然后被斯大林调到哪去了？调到边疆区去了，就给流放戍边了。封锁消息之后，朱可夫从边疆区扒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马上接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才公布的消息，就相当于咱们进京，边军进京，有点这意思。朱可夫为什么就是后来？他的那个结局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好。就是斯大林没的时候，他参与了，他从边疆区带兵回来，直接变成了那个国防部副部长。然后赫鲁晓夫又把他的前一任搞掉之后，朱可夫又参与了，然后朱可夫从国防部副部长变成了部长。然后朱，你再往后，因为他参与的这些事儿太多了之后。赫鲁晓夫掌握局面之后，又把他给流放了。就是这个人可以用，但不可以信任。所以说他的结局不是特别的完美。张俊，有点那个意思。这个细节以后别讲了，讲不了。董卓进京，不像董卓。就是政变嘛，历朝历代，你想搞政变，你都得有那个军队的参与，有点像杨洪，有点像土木堡杨洪的意思。边军进京之后，坐镇京城啊，我得带兵掌握局面。 前后队伍壮大了啊！今天人稍微多了点儿，哎，今天人多有个什么情况啊？就是，抖音那边，就是以前的视频吧，正常播放量也就是10万20万，然后也不知道哪个兄弟特别够意思，他帮我推了一下热度，帮我推了一下热度，结果。这回的播放量比往常多了很多。我从来是不会用那个，就是什么推流量那种东西的。他那个抖音曾经给我发过什么券，能增加什么玩意儿，我都不会用。我一般都是靠白嫖。别说别的平台的名字，好好好。有人在推，列宁去世的时候，这个我没研究过，但我看过有这个说法，就是列宁后期身体不行的时候，实际上他被控制了，包括列宁的夫人都不允许去探望了，谁干的？说是斯大林干的，这具体咱就不知道了。前后，杨洪进京，那其他边军不会进京清君侧吗？首先，京军重，就是北京周边军事重镇就三个：宣、大、辽。杨洪进京的时候，我视频里讲了，杨洪是头，他是宣府总兵，然后其次是石亨，石亨当初挂名是大同总兵。他来了之后就是大同总兵，然后辽东的指挥使也来了，京城周边三个军事重镇的一把手全到位了，谁还能来擒王？你跟我说，明朝的精锐尽在北边，三个军事重镇的精锐全到京城了，谁还来擒王？对吧？唯一一个可能有一丢丢威胁的，就是我那视频里我也讲了，当时的挂名的兵部尚书靖远伯王继，因为平缅甸，对吧？他手里头有14万部队，但是他太远了，他在云南，是吧？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懂吗？等他知道事儿的时候，于谦马上以朝廷的名义。那么给他弄到南京看起来了，从南京调了一些兵进驻他的中军大营，给他看起来了，京军三大营基本上都被带走了，有的品位1141、1141兄弟是哪一年呢？是我才疏学浅，京军三大营那时候已经没有人了，去东南平那个邓茂七叛乱调走了一部分，张茂带走了，然后去平缅甸又调走了点，剩下的精锐全让那个英宗带着去巡边去了，对吧？剩下那点老弱病残，然后在京城里，我不跟你说吗？当时负责京城防守的那是谁来着？他也反水了。对吧？城里的最后一个人带着点老弱病残也反水了，对吧？人家整个这个过程万无一失，为啥人家能控制那个英宗控制8年？所有能联系到的，对对，他是他姑父还是啥呀？驸马都尉，这不都反水了吗？明朝不是百万，哎呀，明朝理论上讲，所有的卫所兵加到一起是百万，但你不能都在北京周边呢，那你东南几十万，西南几十万，京城里大概17、8万，不过20，宣大吉辽，宣大哪个那个不得十几万兵啊？你一分100万兵，你觉得很多？国地图这么大，一分就没了嘛。 今天没问题，今天我很注意了，我很注意了。然后我跟他们说，就是字幕你们也要注意，很多时候是坏在字幕上。哎，我一提到这儿的时候，我一寻思，这名不能说，然后底下人马上啪就把名就打出去了。哎呀，然后还有不停的在问，还又想起谁来了？你们反应倒是挺快，那有的东西是不能说的。旷野为什么死的？哎，这个我说过几回之后，我就有点恶心了。杨洪都已经干掉皇帝了。至于你那个中军大帐里头，你像英国公张福，我都怒了。你一个兵部尚书旷野和一个吏部尚书，这，你这两个人还是事儿吗？根本不是事儿啊！他是兵变，不是文官政变。所以说，那个兵部尚书死的那个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那两个人无关紧要。而且你要是站在杨洪和于谦的立场上，这两个人说实话。应该干掉，你不把兵部尚书旷野干掉，于谦怎么上位呀？于谦是兵部左侍郎啊，对吧？你把尚书干掉了，他才接这班。杀人灭口，对吧？你把一把手兵部的一把手干掉了之后，你于谦你好腾出位置来，还是不懂，哎呀。就是这么说吧，当时兵行宫吏户里，兵部尚书是旷野，他是一把手，然后于谦呢，于谦是兵部的副职，对吧？杨洪把兵部的一把手干掉了之后，然后于谦从副的转成正的了，哎。我感觉在之前和内阁达成过共识，怎么说呢？就是杨洪在宣府，他应该是涉及到什么走私，兵部尚书于谦，兵部左侍郎于谦和兵部尚书旷野，毕竟都是在兵部的嘛，他们肯定知道。你虽然旷野被干掉了，我估计他肯定也知道这些事儿，他也参与了。但是后来为什么就是王直啊，还有胡莹他们那些就是原先那帮老臣，和于谦翻脸了？就是你杨洪和石亨带着边军进京，搞了一个那个政变，然后于谦当时又大权独揽，你们就是把我们这帮老家伙有点不当回事了，知道吗？哎，就是。你玩你弄皇上这个没有问题，对吧？你把皇上给软禁了，这我可以不管。但是和光同尘他们没做到，利益是要分享的。你们几个人往这一撺掇，石亨和于谦，你们两个人把军政财权全都一把抓了，那其他这帮人看热闹，对吧？所以说他们不满意。最后，你毕竟你石亨和于谦你是少数人，你靠兵变起来的话，你是依靠军方，你还不能再赖在京城不走，早晚你是要走的嘛。最后就是啥呀？最后原先内阁的那帮老臣，出于对于石亨和于谦的讨厌，他们就和孙太后又搞到了一起，哎。正统3年，刑部尚书推荐于谦监军大同啊，被胡莹否决了。胡莹和于谦不是一路的。王直好像他们原先给翻了一下那个资料，说王直当时在内阁还是有点影响力，都是5朝左右的老臣啊，永乐时期就洪武时期就有这人了。他和于谦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姻亲，所以说王直和于谦啊。还不是特别反对于谦，但胡莹不行。哎呦我的妈呀，这谁打的问题呀？ 等一会儿你那个问题我先不回答了。他说的这个，假如英宗不分兵4万，杨俊应该打不动英宗。这个对，这个对。那是成国宗朱勇还是朱能？他带着那个4万兵去断后，那个是他如果不走，4万精军在中军里，在中军大帐周边，谁也动不了。但是精锐中的精锐，你做梦一样，你谁也打不动。第五卷原版在哪里可以买？朱勇，朱能他儿子，网上买二手对吧？那4万人最后去哪儿了？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国阙》或者是《明实录》。土木堡之变以后，明军被冲散了嘛。回头之后，于谦和石亨在京城里头特意临时征调了一批人，主要是文官，然后去各个地方接收从居庸关那边跑回来的明军，然后控制起来之后做思想工作。为什么？因为这一波当兵的都知道他们是被自己人打的，他们不知道咋回事，就是把这波人控制起来了，先给他们洗脑。所以说你记住，朱能带走的那个4万人应该是啥呀？我个人认为是朱能到那边去碰着自己人了，有可能就是杨洪。杨洪把朱能骗来之后，直接把朱能就干掉了。然后他毕竟是巡抚总兵，控制了你的军官之后，我把你那些兵直接就带走了，这些兵只能调到别的地方，暂时啥封锁消息，就是。他可以以什么？以那个兵部，或者是以京城里皇帝的诏令，我把这4万部队调到别的地方。我说皇那个就是以皇帝的名义，或者是以兵部的名义调到宣府啊，或者调到大同，先从一个地方暂时待着。他不可能杀，也没有打，你知道吗？搞定一个人就可以了，你就把领头的成国公朱能干掉就 OK 了，其他人不需要动。然后带走，你看京城保卫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宣府大同临时调过来的兵，他不敢从那个就是北京周边呢，再聚拢京军，知道吗？因为你有周边有很多，比如居庸关附近的驻军，他知道你哎皇上兵变了，他知道内幕，他不敢让你上，他只能从远远的调一些不知道的啊。忽悠你，为什么要分兵？那你不要问我这个细节，我哪知道啊？我又没参与。成国公杀了副将也不能让，哎呀，副将才有几个，你知道吗？你把副将一起也干掉，不就完事了吗？杨洪的成功失败完全寄托于英宗是否分兵，是风险是很大，是风险是很大。千户英宗正统3年，英宗开始觉醒的嘛？哎呀，你怎么问我这么细节的东西？你看我视频吧，我记着好像应该是正统7年左右，7年左右。3年他才几岁呀？他8岁，他继位实际上是6岁多，不到7周岁。3年才10岁，他懂个屁呀！他大概是十四五岁的时候，大概就是有那个皇帝或者一国之君的那种思维。英宗怎么聪明呢？每个人，我跟你说这些事儿的话，每个人都很聪明。英宗不是聪不聪明的问题，你也可以，你也做得到。英宗是因为年纪小，年轻气盛，他做事考虑的不周全，或者说什么，就是还是年纪小，手法不够阴暗，啊，手法不够黑。千户有没有可能杨洪和杨俊分兵两路一起出的手？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英宗巡边是啥？先到宣府，从宣府打了一仗，然后去的大同。 他从大同回来的时候，他又去了宣府啊。他从宣府往土木堡走的，那他在宣府的时候，你杨洪能走吗？他肯定在宣府得接驾呀，对吧？有人问我为什么杨俊要，就我一直说杨俊他带兵去了那个紫荆关，就是他从下头绕了，就是还是那个观点，就是你皇上出事千万不能出到我家门口，对吧？不要以为吃了我的饭死到我家里，对吧？所以说你出事一定要远一点。然后他在大同的时候，应该就有人里应外合告诉你走紫荆关回去。然后英宗没答应，紫荆关比较背，紫荆关比较背，没有人走。我看看他们说啥。也先朝贡的日期每年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一般是什么时期朝贡啊？春秋两季，就是冬天的前后。夏天肯定是不来。你记住七八月份盛夏的时期没见他来朝过贡，最早也得10月份前后，最晚也就是4、5月份。因为夏天他在草原上放牧啊，那人正忙着呢。冬天的前后是因为什么？就是他可能要往南走。夏天的时候气候暖，他会去什么？他会去那个沙漠的北边，就离北京不就远了吗？我看到的是8月末到9月集中，是吗？我看的怎么都1、2月份、3月份呢？那我记错了，什么月份都有。有没有可能分兵的原因是知道瓦剌也要到了，去迎瓦剌朝贡？瓦剌正常来朝贡的时候，就是皇帝英宗派一名使者，一小波人就直接去迎过去。然后还不是去迎接他，是告诉啥呀？你今年来，从哪儿去，住到哪儿，告诉你下一步的接待工作，啊，比如说你今年朝贡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从大同过来，知道吗？有的是有，每年不一样，每年不一样。大部分瓦剌朝贡的那个方向就是从大同过来，哎，别的人来可能走宣府，每一家朝贡的路线不一样。然后你到大同呢，你先大同，因为也有那个招待的地方，你先住下，吃一顿，沐浴更衣，然后你再走那个就土木堡那条线进京。如果有的时候，你朝贡的人少，你也不打算说那个过来贸易的话，他有的时候不进京的，有的时候不进京。我记着好像是。那是正统几年来的，就从大同吃吃喝喝，你把东西扔下，皇帝再赏赐你点啥，然后人就打道回府了。他不非得上进京城见皇帝吗？老道又这么提到嘉靖去了啊。明朝三次。重圣迎朝，正统元年至7年，啊，宪宗不也被要掉了吗？啊，宪宗也是因为，可能想改立皇子，没的。但是你现在先不说了，我还没看到那儿。宪宗再讲2期就拉倒了。宪宗应该不如英宗，不，个人感觉宪宗要强于英宗。这个我跟你说，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位时间长就是好皇帝，啊，开疆拓土那你讲不了了，像朱元璋、朱棣那样的那讲不了了。这两个之后，你在位时间长就是本事，哎，你说你厉害，你牛， 你像明武宗正德时代，我还御驾亲征，我打赢了又如何？打赢了，然后就被软禁控制了，被下药干掉。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嘉靖厉害吧？万历也厉害呀。万历在位多少年？在位40多年。你想想，朱元璋才洪武31年，万历40多年，那什么概念？先后，我看看啊，没立下后续的根据地。这块，这话说的啊，你好像让我立储交代后事，他那个意思是啥呀？就是我现在先交代一下后事，就是如果在那个快手这块宝地，如果再混不下去，去哪儿？你帮我纳闷一块地方，你知道吗？你们说去哪儿，我去哪儿。你看看有没有那种就是可以胡说八道的那个就是直播平台，就是咱肯定不脱衣服的，对吧？咱是非常严肃，对吧？但是敏感话题让不让说呀？开个小号，快手我有小号吗？A 站、某虎，A 站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只能去小平台。他说是什么什么虎牙呀？说是比较管得比较松嘛。你只要说你不脱衣服，没人管。但我记得那是一个游戏平台嘛。这就目前看，自动化可以了，可行兄弟啊，行啊，可以。目前看，其实快手这儿就是比较宽松的了。上个礼拜不知道就是谁字幕或者是我说了什么，然后突然处理的比较严重。哎呀，你像刚才九点多钟的时候，我就跟你说的那一段，你个人感觉的话，属于比较敏感的。但是如果说你那个词儿啊，别直接说出来，委婉一点，不还是可没什么事儿吗？不要怕，这又不是第一次被小金小被，哎呀，胳膊封的都习惯了。当年在那个某音儿那被封的，10分钟下播，8分钟下播，啊，个个礼拜都非正常下播，一天封3回。又差点被体面，500户。哎 看看明神宗时期锦衣卫掌印指挥使是张居正干儿子吗？我也不知道啊，还没看到那里。岳飞传不更新了吗？不更新了，结束了。最后那一期相当于是一个总结，对吧？就是大概跟你说一下，那就不包括。宋朝了，也包括明朝，那个事儿都是原因，起因是什么？土地国有化，完事儿。这个观点还是有人认可的。现在他们私信里嘛跟我说，就有不少，就是他不是短视频的那个博主，然后他是整文字那种的，已经把我那个内容大概就重新改良了一下。已经发出来了，挺好的嘛，大家比较认可这个说法。千户古代皇帝被派出去的钦差被刺杀，能怎么样？也不能怎么样啊。你想想，那个清朝的司马案，那不是钦差啊，那不是钦差，那是慈禧派到东南的封疆大吏，那让人干掉了，干掉了就干掉了嘛。你如果说皇权特别集中，就是皇帝能量特别大的时候，没人敢干这事儿，懂吗？你朱元璋时期，朱元璋如果派出去一个钦差，谁敢碰？对吧？哼。 你敢碰灭族，朱棣也那状态。朱棣的诏书继位之后，永乐元年他发了一道诏书，最后四个字儿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朱棣那意思啥？就是说永乐元年我继位之前，就是乱了一阵儿，然后我概不追究，但是从我诏书发布这日起，如果谁再如何如何，事发族灭。就是事件一旦被我发现了之后，灭族，老猛了，就是我没见过那么猛的诏书，他那个就不像发诏书，诏书一般是什么？就是一堆华丽的辞藻堆叠出来的，大家闹个喜庆，是吧？朱棣那个诏书有点像最后通牒，就是你们这帮小子折腾差不多少了，你他妈收收手，如果再折腾，别怪我不客气，就这个语气。永乐元年，那是啥呀？那是他用整个原先他北平燕王府的班底，把五军都督府全接管了。那时候军权在握，六部尚书，6个部的尚书全都靠边站，根本就不见你，你知道吗？然后弄了几个五品的，翰林学士，翰林修撰，有那翰林学士都不算，翰林修撰五品。就是杨士奇呀，他们几个，大权独揽。朱棣和朱元璋性格不，我一直跟你说，朱棣和朱元璋不是一个性格。朱元璋讲理，朱元璋讲理，朱棣不讲理。朱元璋办任何案子，我必须是啥呀？明正典刑，你必须我跟你说好了，是因为什么？一条一条的，哎。没有理由，我绝对不动你。哎，朱棣不废话，哎呀，弄谢晋，你谢晋跟我搞阴谋诡计，那直接就偷偷摸摸就干掉，有理由吗？没有啊。然后朱棣迁都北平，迁都北平正庆祝呢，那真是迁都北平正庆祝呢。一个月，你把我京城给我烧了，然后还有一帮人从那骂街。那把那个户部主事萧仪拉出去凌迟，没什么理由，明白吧？就你骂街就不行，我不知道，本身我就气头上。朱元璋是啥呀？朱元璋是要依法治国，他是一个修法律的人，多严谨呢，多严谨呢。那你到朱棣这儿发现没用啊！我爹修了好几十年法律，修的倍儿全，大明律、大明律告。修的倍儿全，发现你们这帮孙子你不执行法律呀、啊？那你不按套路出牌，我也不按套路出牌，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跟嘉靖似的。那嘉靖更狠啊，咱就别对话，就是完全靠阴谋诡计。朱棣还是我刀快，哎，这是哪个电视剧的台词啊？朱棣和武帝比较像，差不多，差不多。两个人都是靠什么呀？两个人都是靠控制军队，利用绝对的武力，哎，来控制这些士卒。就说别的没用，知道吗？枪杆子里出政权。朱棣和朱元璋哪个更厉害？哎呀！这个你们怎么这么对比吧？没有可比性，没有可比性。你要看版图，那肯定是朱棣的大，对吧？但你不能这么算呐，对吧？你看起步的难度，你得从这儿看。朱元璋起步是啥概念呢？开局一条狗，对吧？装备全靠捡。你朱棣不行，你朱棣本身就你接盘的时候就是一个万国来朝的那个洪武盛世，起点不一样。所以说，你要从难度讲的话，那也就刘邦和朱元璋属于，刘邦都不如朱元璋，朱元璋难度极大，开局一个碗，对，开局不是一条狗，开局一个碗，千户二毛没武器呢，那就对了，有。勒紧裤腰带，还有美军现役装备可以给他，不着急。 先护铁粉儿，不，铁粉儿，你咋的？聊聊苏联，聊聊苏联，那你具体得问哪件事儿，我得知道行吗？教员和朱元璋很像，明朝开国那难度，和我们比较像，知道吗？可能就是我们那难度要胜过明朝，那个，你想想，明朝管咋地啥呀？是元朝那时候，就人家在北边，人家不管。然后你，明朝当初是杨士诚啊，你是朱元璋啊，你们地方几个势力背后都有一片区域，比如，有依托东南或那个江浙的，还有依托那个两湖啊，还朱元璋是淮西，就大家各划一片区域。都背后都有一个财团，《三国演义》嘛，《三国演义》就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们难度比他大呀。我们当初起步是啥呀？在国军的围剿之下，我们是匪呀，好惨呐！人家那时候集中力量在剿我们，我们夹缝中求生存，最后混起来了。朱元璋开始是没有人盯着他，元朝不管他，你们三个军阀互相打去呗，最后淘汰出来一个。别谈这个，不能，那行就简单带一句，不是刚才那个，哎呀，刚才那谁说什么来着？问我千户让我不是铁粉让我讲赫鲁晓夫，讲赫鲁晓夫什么事儿啊？你还得问得具体一点呢。赫鲁晓夫本身人，我觉着没啥问题，那玩意儿，但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得位不正，他做的事情没什么大问题，对吧？咱们那时候因为跟苏联崩了，说那个人家大国沙文主义，我不一直跟你说吗？只要是大国都沙文主义啊，肯定修正主义，没办法，你谁让人家大呢？人家肯定要影响咱们。你社会主义阵营，你管咋地？你不是大哥呀？你充其量你是二哥。大扫除不能讲，张辉2897，你不要什么都能问啊。不杀文还叫大国吗？那就这意思。中国的联合国五大创始国是怎么来的？我有印象的是，他上台时有一些动荡，咱们给他出来站台，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斯大林没事儿之后，斯大林下一个不是他，是当时的谁来的？是当时的内政部部长吧？是贝利亚吗？不是贝利亚。当时肯定不是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对，是马林科夫，然后赫鲁晓夫就有点野心，然后赫鲁晓夫联合当时的谁呀？贝利亚当时是控制科克勃，就非常有能量，然后他们想相对于啥，就是他们弄掉斯大林之后又内斗了一次，他把马林科夫又搞下去了。然后马林科夫搞下去之后，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又把原先的那个就是秘密警察的头子，那是谁的那个贝利亚也弄掉了 然后那个赫鲁晓夫上来了。但是你记住，你靠政变上来的话，你不得位不正，他的基础不是特别牢。他除了在苏联内部 要拉拢一波人以外，他为什么要？否定斯大林，对吧？就是为了得到当时一些，就相当于士族的那个支持，对吧？因为斯大林管得太严了，然后他除了内部需要人支持以外，他也需要外部的支持。那管咋地？我现在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你看看其他，社会主义其他阵营的国家对我的态度是怎么样？那时候谁是老二？那咱们是老二嘛？所以说他们需要我。我就是赫鲁晓夫需要我们的支持， 所以说你他是，44年吧，44年国庆，就第一个5年计划完事儿是44年国庆不？他亲自来了。那次国庆其实挺有意思，原计划嘛，我们就是例行公事啊，我们要国庆了，然后邀请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啊，54年，对，44年，54年，第一个那个5年计划完事儿的国庆，我们向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发出邀请函，对吧？然后你能来多少，来什么级别，那就看你心情，对吧？来个外长或者来个大使，来个部长都可以。苏联当时原计划是什么？就是当时派几个部长去就完事儿了，或者是军方再去一个元帅就够意思了。然后赫鲁晓夫当时因为需要得到我们的支持，他说：“你这个标准太低了，我得亲自去，我得亲自去。”然后把当时的那个出行规格已经弄到最高了，已经弄到最高了。他是带了一个元帅，带了一堆部长，然后乌泱泱的就来了，给咱们弄了一个措手不及。当时给他弄了一个措手不及，当时我们是按照就是。社会主义估计大概你总理这个级别能来就可以了，然后结果他亲自带队，整的咱都不知道怎么接待了。你这标准不好办啊，突然还得往上聊，哎呀，好麻烦，你知道吗？当然他来的时候确实有诚意啊，确实有诚意。斯大林当初我们援助我们的是100几十个项目，在赫鲁晓夫时期又加了几十个，最后下来完成原计划180几个，完成了170多。完成了170多，就因为他亲自来，我们那时候提了一个很过分的要求，这个你知道，对吧？就是谈的，哎呀，玩的太开心了，聊的也特别的开心。然后当时教员嘛，也就是能这事儿能成就成，不能成拉倒。然后就跟他提了一嘴，我们想要一个大家伙，就想要核技术。这个理论上讲，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是很过分的要求。苏联当时的军方态度是什么东西都能给，但是核技术不能给。然后赫鲁晓夫就是出于，哎呀，一个是面子，确实是不想驳了咱们的面子；另外也是出于拉拢咱。他当时没有回绝咱们，你知道吗？正常这事儿当时就是这怎么行呢？这个东西我拍不了板，就不能给就完事了。他说你暂时不需要。来吧，你再等一等，你再发展发展，你再研究那个。但后来还是给了，后来还是给了。一个国家无偿的向另一个国家转让核技术，而且那时候说实话啊，那时候苏联不需要我们什么东西，它不像说50年跟美国打起来了，那时候它需要我们的支持，这。55年之后那一段时间，他不需要，完全出于赫鲁晓夫私人的那个关系。铁粉说：“你觉得苏联和俄罗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说哪一年的俄罗斯吧？51年解体之后到2000年。”就是叶利钦执政的那一段时期，俄罗斯是非常糟糕的，那是非常糟糕的，那是已经就变成了一个，咱说半殖民地啊，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国家，整个俄罗斯的国有经济已经被掏空了，已经被掏空了，被叶利钦背后的那些寡头基本上都已经都卖了。然后现在说实话，除了名称和体制上和前苏联不太一样以外，其实你感觉味道上，就是它已经有苏联那个味儿了，你知道吗？能源、矿产，所有的国有资源是不是还在国家手里？对吧？它除了现在，选举的那套模式有西方的那个影子。其他的跟苏联有什么太大区别吗？没有。没有了苏联的理想， 这个怎么说嘛？只能说是最近20年的教育出了问题，老百姓已经没有原先那个概念了。但是你作为普京本人来讲，他上层的话依然有苏联的那套那个理念，就是我依然是世界，我是世界上的大国，我是军事强国，我还是要求大一统。老百姓没有了，这是因为20年，他比咱们要惨呐。苏联的起点多高啊？苏联的起点多高？普京，你怎么评价普京这个人？你只能说，俄罗斯人很幸运，然后叶利钦吧，他干了唯一的一件好事，就是他选了一个非常好的接班人，很幸运。要没有普京的话，俄罗斯完了。就是叶利钦留下那个底子，那烂极了。和那个，哎呀，那时候的俄罗斯，和那个90年代的巴西、阿根廷有的一拼，那就完全是在走下坡。再混下去，容易混成印度那样，你知道吗？那如果说没有一个强人，把那个国有资源弄回来，那就是印度了，那不完蛋了吗？你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下，你再弄一个西方那种转基因的民主，我的妈，除了乱就是乱。千户，你说说巴尔干半岛最近又有啥事儿啊？你这问题是太多了，感觉俄罗斯将来还会很惨，不会的，不会的。普京，我估计在他卸任之前，俄罗斯的底子应该已经打下了，就是他手里头有资源，他能控制本国的资源，能控制他的市场，以后欧洲肯定是沦落了。欧洲以后如果一旦他乱了的话，可能就会像二战时期的那个德国那样，他本国的那个技术、资本，加上他的那个科技人员，就科学家就跑了。我们肯定会像乌克兰原先乱了那个状态，就是把你能拿走的东西我们全买了，对吧？乌克兰乱了之后，别说咱借光了啊，咱借光了，他乱了，咱借了怪光，就是你技术人员呢，特别是重工业的都跑咱这了。欧洲以后也是这个下场，然后欧洲对于我们没有用，但是对于俄罗斯很重要。就是他，你记住，一旦今年或者是明年能够把波兰，拉进来打起来的话，我如果是俄罗斯的话，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那个，波罗的海，北欧向德国、向波兰输送天然气那条管道炸掉。啊，是石油管道炸掉，对吧？我绝对不能允许你北欧向欧洲输送那个石油天然气。欧洲以后就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倾销的一个后花园，就是你只能用我的，你只能用我的，因为你现代国家嘛，你肯定是要烧气儿的嘛。这基本上就够了嘛。然后，俄罗斯现在在非洲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对吧？今天有个新闻，说是扎德，非洲，我他妈这是中国地图，我世界地图没在这儿。非洲又有一个国家去美元了，那你想想，这背后不是我们在使劲儿，就是俄罗斯在使劲儿。波兰又打我，那没办法呀。波兰那个地理位置，它天生长得就是一个挨打的脑型，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挨打。波罗的海三国会重归俄罗斯吗？版图上不会归俄罗斯啊，但是如果我是俄罗斯，我一定会把他那个整个的那个上层给他全部换掉，你换成一个亲俄的就行了。大哥，我一个朋友在非洲被绑了，交了8万美金才放人。哎呀， 怎么说呢？就是你现在正是全球中美俄正争霸的那个时期，然后我们争夺的那几个地方，比如中东、非洲、南美，肯定不太平。缅甸为什么那么多说嘎腰子呢？那还不也是跟咱们有关系，跟中美啥的这个争夺缅甸有关系？哎，所以说这段时期。你去这些地方，既是机会，肯定有风险。哎，前两天说是非洲中南部的一个国家，名我不记得了。针对华人又有了一起那个就是袭击，死了好几个。后来人家那个网友一说，中国在那儿投资的那个企业刚生产，然后就出现了针对华人的袭击。你寻思寻思是谁干的？肯定老美干的，中非哪个国家我不记得了。泰国那边怎么说？不知道啊。泰国正常不应该乱呢，泰国正常不应该乱，缅甸乱它是正常的。缅甸环境之复杂，神仙也救不了它。它本身缅甸。它的内部就分成两派，一派打个比方，原先是昂山素姬，它就是属于就是亲美的，然后可能还有一波亲咱们的，然后为了，哎，这个说出来这个词儿比较难听，为了影响缅甸的国内的那个政治，然后我们和美国各扶持当地的武装力量，就是你知道缅甸北部有一堆割据的军阀吗？什么克钦啊、禅邦啊，什么这些。他们背后都有大国的影子，有美国扶持的，其实也有咱们的。你想想，他们都用移动和电信的网啊，用我上学那套9年义务教育的课本，你说他是谁扶持的？有亲俄的吗？那亲俄的目前好像是没有，哎，所以说缅甸乱正常，泰国这我就不懂了啊！泰国我就不懂了。泰国正常情况它不应该乱，它是一个旅游国家，它是比较重视安全的，而且它还信佛呢，对吧？收一收，哎，话题是你起的，你还让我收一收？缅甸的团队去泰国了。千户聊聊小胡子，具体一点，你想聊小胡子是嘛事儿啊？哎，我那天想起来了，有人给我发了一个电子版的，就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好像是原版啊，原版，我没看完啊，我没看完，因为他这个书写的有问题。他弄了上下两册，小胡子就是希特勒啊。我其实非常喜欢小胡子，然后我以前曾经在网上看了一个翻译不是特别好的，就是它是机器翻译的，应该是德文原文，然后机器翻译过来，就语言的顺序不太对。那一版的《我的奋斗》看完之后，断断续续嘛，看着有点费劲，看完之后感触很深。哎，就是希特勒是一个坚定的反资本主义、反封建、反西方啊、反殖民，然后那个坚定的国家主义分子，知道吗？他唯一最后错在哪儿了？那种，哎，他反苏，就是你反西方没有问题，反犹太就是反那个金融殖民这些东西，这都没有问题，反资本主义啊，啊，他的那本《我的奋斗》好像是新加坡出的啊，那是南洋出版社。然后我看了几章，主要是看第一本，其实第一本最不重要啊，第二本应该是精华。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写的第一本书啊，第一本书，他肯定是骂犹太人，这个你是毋庸置疑的啊。他说你犹太人控制了我们的经济，你控制了我们的国家。你还要控制我们政府，这是病毒啊，得除掉啊。然后 之后他再写的时候，他就开始骂盎格鲁撒克逊人。你这个东西吧，你知道就行，就别写出来。哎，你别写出来，你骂盎格鲁撒克逊人，相当于啥？你把法国、北欧和英国人全骂了，啊。他那时候是不分国家，你知道吗？一骂就是一片 你感觉他好像说的是英美，但不对。英国人是哪来的？是法国人和北欧人加上英国岛上那个什么凯尔特土著混出来的。你这个东西，你把盎格鲁撒克逊一说，你整个把整个西欧就全得罪了。然后最后他把谁还给臊了一嘴呀？他把马克思也给说了啊！他说你现在那个东方，你苏联搞的那套东西，就是靠就是动员底层出来那个革命，哎呀，你这个东西也不行。他有一个心结是什么？就是他当初一战的时候不在前线吗？那个时候在13年还是一几年？哎，不是13年。啊，可能是1915年、16年那个阶段，沙俄那个时候已经打不动了，沙俄已经打不动了。然后德国把全部的力量集中到西线，要跟法国一决雌雄。法国那时候打不过德国，然后希特勒在他那个书里头就介绍了当时这种情况，就是英法就是各种下三滥的手段就全使出来了，包括。他资助德国内部的一些媒体啊，反对军方，反对打仗，然后鼓动那个工人罢工，而且希特勒最恶心的是什么？你鼓动罢工就算了，他鼓动军工企业罢工，那你军工那工人他一罢工，我这边前头弹药就没有了，哎，他为什么后来他讨厌那个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一战是因为德国内部工人罢工才输的，哎，他这有心结。然后法国人还在前线散发春丹，散发春丹，然后带节奏，啊，特别有意思。你说，德国它内部有点问题，德国军方的上层，就是他的那个整个军官层是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德国的普鲁士，就是东北。东北人来了，把整个德国给占了。但是德国面积最大的人口是来自于哪儿啊？巴伐利亚，就是军队的主要人员来自于巴伐利亚，就包括那个小胡子本人。他虽然是那个奥地利过来的，但是他始终认为我是巴伐利亚人。那后来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谁来的？德国的元帅是啊。冯伦德施泰德，啊，公开场合就骂过那个小胡子，说你这一个那个巴伐利亚下士，就是军队的主要人员是来自于巴伐利亚，但是管理层是普鲁士。然后法国当时就是在那个散发传单呢，在媒体上里挑外撅，就让德国内斗。哎呀，挺有意思，挺有意思。那家伙，哎呀，就是他那本书的有一个问题是啥？你作为就是他后来已经是德国的元首了嘛？你既然要出这本书，你那个书应该编写一下，就是你找一个人改编一下。有很多东西是带着情绪去的，带着情绪去的。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他后来为什么这本书变成禁书了？他走的这个风格就有点像原先那个利比亚那卡大佐，嘴没有把门的，后来就把所有能得罪的人全得罪了。他不惹苏联，苏联也要打他，不见得，不见得。他如果不主动进攻苏联的话，几年苏联也不会主动进攻他，但他没办法，他不得不打，因为啥？因为德国占领区太大了，但他没有石油。德国当时，那是谁来的？孙宏斌， 原先他在讲经济的时候特意讲了一下，德国本身本土一滴的油不产，都已经拿煤炭炼油了。然后它的油一靠进口，二是啥？它后来占领了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是欧洲当时唯一一个产油的地方，但是它的年产量只有多少啊？好像是500多万吨，500多万吨这个数字只够德国正常用，打仗不够。然后当时德国就相中了苏联的高加索，那是离它最近的一块油田，还在陆地上。还在陆地上，所以他没办法呀。那你打高加索，你必须打苏联。高加索的石油产量是一年1000多万，是桶啊还是吨呢？当时的计价啊，它的技术单位我不太了解。罗马尼亚500万吨加上高加索1000多万吨，就足足够德国占领欧洲了，知道吗？哎，一旦占领高加索。德国占领欧洲就基本上能稳住了，那再向外我就可以不打了。他不需要打英国，也不需要打美国。小胡子买过很多美国石油，那必须的，必须的。一直在炸伦敦的时候，就是1940年那时候，在轰炸伦敦的时候，他依然。从美国进口石油，只不过就是，购买的渠道有点波折 货币战争看看可以，只要说你先看一看前两本，后头如果说你有可能看不懂，前两本挺好的 就是最近瑞信银行这个事儿，你发现没有？瑞士是中立国吗？它不是，瑞士受美国控制。它不是中立国，哎，二战时期瑞士也不是中立国，它受德国控制，哎，你想想，你都知道，德国在向美国买油，那请问他的钱是如何支付给美国的？对吧？你了解这个渠道吗？你那个时间段，你从美国买油，好，你不仅，买着费劲，你还得加价呢，你加价买，你得。但你想想，你如何支付呢？你得通过一个国家中转，就是瑞士。你想想，为什么二战结束以后啊，然后那个犹太人都上瑞士那儿去找？哎，那个我那个德国抢了我们的那个钱，包括黄金等等。德国把犹太抢来的那些现金、外汇，甚至还有啥呀？别的国家的债券。啊，那时候金融也很发达，欧洲金融很发达，啊，包括从犹太人身上拔下来的金牙，啊，全都存到瑞士，然后瑞士通过中立国的身份转给美国，然后美国在交货的时候也比较麻烦啊，这个东西就像非法交易一样，你得叫交货了，就不是交易了。美国的货船从那个西海岸出去之后，不能直接奔欧洲。对吧？你让英国人看着肯定是不行啊！而且那个海路封锁了，他直接去非洲，就是美国一出来之后，从北大西洋往下走，先奔非洲去，然后从非洲的东海岸，就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那个位置，转给法国的殖民地，就从法国的殖民地那个位置转给法国人，然后法国通过殖民地转到法国的本土，哎。法国的本土那时候有一块中立的，知道吧？南部，维希政权，哎，然后再通过维希法国政府转给德国，左西右东，对，美国的东海岸，从美国的东海岸出海，经过北大西洋到北非，这个曾经有人提过，但是你记住，西方肯定不会承认这个事儿。不会承认这个事儿。你想想啊，你想想，二战后期就四五年那时候，盟军不要反攻了吗？然后英国的行为特别的可疑。你正常情况下，英军你如果要反攻的话，你从你埃及陆地上反扑是最稳当的。然后英国他从哪儿打进来呢？ 英国海军直接先奔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去了，就是奔着法国海军去了。为什么？然后就是英国开始攻击法国海军，然后法国海军奋起反抗，知道吗？法国跟德国都没打过，然后就重创英国海军。那两个人打的世仇啊！那你想想，他俩为啥打？就英国也有气，知道吗？你法国是希特勒的帮凶，好嘛？你就从你这个，你卖了多少？你倒腾多少油给德国啊？英国人气这一点，世界第四，欧洲第二，当时的法国海军在德国手里头一个人都没有损失，然后跟英国就最后那一年全军覆没，全军覆没，在北非重创英国海军。英国发现我打不动怎么办？然后直接给他下最后通牒。知道吗？我跟你说，你要再不交枪，如何如何？最后，法国好像有一个海军司令是，就是人家我自尽了，自尽之后，我宁死不降。然后整个法国剩余的海军在地中海的土伦港自沉，我这个船我不要了，你知道吗？我也不能落到你手，啊，他好像有一种感觉。那当时英国人跟法国咋说的？就是你船你要敢反抗，我就炸你，我就炸你。你要是不反抗，好，你举白旗，我带走。他想把英国、把法国海军带到英国去，那法国人能干吗？我自沉了，不能交到你手。这个你没事，你自己去百度去看大概过程。哎呀，老过瘾了！法国二战之后唯一幸存了一条军舰，是在东南亚，是在东南亚。那条法国军舰跑到美国人那去了，跑到美军那去了。求帮助，啊，然后美军收留了这条法国军舰，最后转移给，就是二战以后转交给戴高乐，那是法国海军唯一幸存的一条军舰，剩下全没。我听人说丘吉尔想从巴尔干登陆，防止苏联把持东欧。哎呀，那他想多了，他想多了，不是斯大林让不让的问题，他有那个能力吗？那要不是后头有美国撑腰，你知道吗？正常情况下，打个比方就是雅尔塔会议，像那种会议，你丘吉尔就不配在桌上跟我唠，你知道吗？这个你应该听说过，斯大林那时候看着丘吉尔都不愿意跟他说话。我跟你唠什么？你还有什么实力跟我聊天？你陆军上不了桌面，海军没了。完全是给美国做一个点缀，哎。去巴尔干是犹太人想建国，巴尔干那个地方也能复国吗？英国人想去巴尔干那嘎抢谁呀？可能是抢一下土耳其呀，因为什么？就是巴尔干地区，土耳其周边原先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但不可能答应的。你记住，斯大林不同意，那个谁来呢？美国的总统那个美国人都不同意，不用说苏联啊。你想想，就是二战结束之后，法国和英国又走到一起了，对吧？为了利益，他俩又凑合到一起了。你别看打的那么狠，他俩目的是想啥呀？我还恢复我中东原有的势力范围，然后。英国人，那法国已经没有船了，你知道吗？英国人拉着法国人，兄弟们，咱们一起又重新去埃及抢回了苏伊士运河，啊，还想从中东那嘎占了一块地盘，那是五几年来的，就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起因。然后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做好准备了，你知道吗？我要去那个，我要去联合国痛骂英国，你知道吗？你这帮人从这待着怎么行？ 结果据说啊，这东西都是传说。据说赫鲁晓夫的演讲稿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到那嘎，我必须让英国人退出去。结果赫鲁晓夫没上去呢。然后当时那美国总统是谁来着？是不是杜鲁门？美国人先放话了，你知道吗？美国人到那先放话了，就英国还有法国，你们给我消停了啊！抓紧时间给我撤出那个埃及，要不然我叫如何如何，就给那个苏联都看傻了。他妈你们一个阵营的了，这么大劲儿呢？杜鲁门吧，可有意思了，你知道吗？因为美国当时已经做好了啥，撵走英国之后，我好去中东插一脚啊！哎，这玩意哪有盟友啊？全是利益。珍珠港有阴谋吗？珍珠港不是阴谋，是阳谋，是阳谋。我之前跟他们讲过了都。珍珠港是41年，41年的夏天，德国宣战以后。德国不已经巴巴罗萨行动开始打苏联吗？然后美国那时候觉着，哎，情况已经很明了了，是美国让他炸的吗？是美国引导他炸的，一步一步安排好的。哎，德国一宣战，然后那时候美国已经觉得可以了，就是我现在应该参战了。如果我不参战，我无法参与到以后战后的那个世界分配。然后剩下的就是如何让日本攻击我，然后好找个借口参战呢？对吗？德国那时候弄了一些潜艇，曾经偷袭过美国，但是，你如何对日本宣战是一个问题。然后他是几月份来的？好像我记不太准了，7月份左右。美国原先曾经跟日本签订过很多什么进口贸易的合约，美国把这个合约给终止了，就是我不再向日本本土提供，铁矿石和废金属还有原油，啊，美国当时给日本提供的原油占它整个全国消耗量的，妈呀，是多少来着？可能大概80%吧，那它差不多。80%，日本本土的工业品、金属，其他原材料、金属原料大概是6到7成是美国提供的，石油是80%，然后剩下的20%不到，主要是英国，然后这个东西就特别简单了，七月份你想想，七月份日本的那个他就知道我以后续的原油没有了。那我离我最近的油田在哪儿？就是英国在东南亚的油田，在印尼啊那边，然后，从7月份开始，日本进行了大概3个月左右的战备。你想想啊，就是八九十十一，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的战备，然后日本海军就出发了，就10月份他应该就出发了，10月份出发了。主要目的是奔东南亚英国的油田，然后一支分舰队偷袭珍珠港，实际上是分舰队，不是主力。主力是奔菲律宾、奔东南亚去的，就是，东南亚之虎叫啥名来着？山上凤纹，名我不记得。就是菲律宾、印尼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奔珍珠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知道太平洋美军有一支舰队，然后英国和美国是理论上的盟友，是理论。马来之虎是山下凤文，不是山本五十六。对，我说的对。英美是理论上的盟友，而且美军在菲律宾有驻军，就是我一旦向下，就是向南抢东南亚的原油，美国可能会参战，就是英国肯定是宣战了，美国也会参战。那你一旦要是参战的话，为了解除后顾之忧，那就不如同时派一支舰队，直接把珍珠港给他打残。其实他也没想抢珍珠港啊，打残就行了。当时有人推测过啊，有人推测过， 你把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给它打残了，至少在5年之内，美国在西太平洋对日本，那它是一条很长的运输线，就没有威胁了嘛。但美国完全他知道这套业务啊，你的油是我断的，对吧？你下一步行动是我逼着你去的，然后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能撤的都撤了，对吧？当时菲律宾的驻军的总司令是谁来着？是那个麦克阿瑟。麦克阿瑟他知道内幕消息啊，麦克阿瑟人家在美国上层，人家有人，就是人家一看美军南下，他就跑了，跑了之后弄了一个倒霉蛋儿，接班的是一个倒霉蛋儿，到那儿就被俘了。美军没有反抗，目的就是啥呀？给日本让道。菲律宾一占领之后，英国在东南亚的所有的殖民地就全沦陷了，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美国在东南亚把英国给卖了，卖了。消极抗战，哎，你这和讲北宋是不是有点近似？麦克阿瑟会装，麦克阿瑟会表演，他表演的目的是啥？他表演的目的是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然后二战结束之后，借着那个殖民地，他想去竞选总统嘛。他不会打仗，但作秀很厉害。美国当时骗英国，你知道吗？他骗英国，他说美国说我在菲律宾。我有美军，我有20多万的那个驻军，你知道吗？日本南下，他过不了我这一关，就是我替你守着第一线，你知道吗？日本肯定是过不来。然后英国一听这话，他就把整个在东南亚的，部队全调走了，调到欧洲去对付对付德国去了。那他当时他怕本土守不住嘛，小胡子太厉害了。结果他把军队一撤，哎，美军卖了个破绽，他在菲律宾实际上只有几万美军，还没打就投降了嘛。哎，美国在坑队友，你都没有搞懂，麦克阿瑟花大力气打琉球、冲绳，死好几万，你看啊，我原先也讲过这个事儿，英美在欧洲战场上，他和德国没打，两个人在演戏，两个人在演戏，两个人实际上私底下有秘密合约。德国后期成建制的从俄罗斯就苏联方向，从那个东线往西跑，向英美投降。为啥？他两个人有勾当，然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是下了血本了，他为啥那么卖力去打那几个岛？战损1:1，在拥有绝对优势情况下战损1:1，因为他必须在海面上控制东南亚，然后好接手英国当时在东南亚这片殖民地，他想把英国赶出去接手整个东亚，所以说你不打不行啊，势力范围是哪来的？你是打下来的。所以说他在打日本，在打东南亚的时候特别的卖力，然后日本跟美国死磕，神风突击队有等等等等各种手段，拼到死，然后日本最后是向苏联投降的。我上回我跟你讲过一次，日期我不太准了，就是苏联对日本关东军宣战以后，他大概用了2个礼拜，他就到了长春。而且特别恐怖的是什么？什么？就是苏军到了长春之后，马上和日本就在长春进行了一个就是投降仪式。就是你想想，那是哪一年？那是1945年呐。45年，整个东北没有什么基础设施，对吧？也没有公路、高速公路。他从东北最北边到长春，好远呐，恨不得1000公里，基本没打。马不停蹄赶到长春接受投降，然后又用了大概10几天，就占领了旅顺港。 你知道吗？那就是一路汽车一路开，你知道吗？一路开，抓紧接收。这个以后有机会我给你讲一讲这个顺序。哎，美国扔了两颗核弹，炸日本就想让他投降，知道吗？我打不动了，我打日本，美国那时候已经打不动了，知道吗？他把核弹扔了之后就寻思，哎，我跟你说，他那时候还说了一个谎。啊，日本、美国那个杜鲁门在那个电视上，他说了一个谎，他说：“哎，日本抓紧投降，我这边还有大杀器，你知道吗？以后还有很多，要多少有多少。”实际上他没了，他就三颗，本土实验一个，剩下两个他都扔了。扔完之后，日本也没投降。日本投降是15号，8月15号，那时候是罗斯福。哎呀，兄弟，这个你历史就不严谨了。罗斯福挂了，罗斯福那时候已经挂了，杜鲁门接的班儿。哎，杜鲁门说话没好使。他好像是8、9号的时候从电视上发表演讲，说让日本交枪投降。哎，日本没搭理他。苏联一宣战，日本就投降了。美国人核弹是要销毁西方偷中国科技的证据，这个有点悬了吧？这个有点悬了吧？罗斯福是正常死亡的吗？看那个模样，肯定是，知道吗？走不动道了。你看到最后那个状态都啥样吗？脸瘦的一把皮包骨。而且罗斯福当时的政策。他那时候是啥呀？利用战争的这个机会，老百姓，你想想啊，老百姓有工作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呱呱，大家都在上班，然后工业，军工企业那你都不用说了，然后银行借着这个机会，直接把欧洲都给占领了，对吧？欧洲衰败了嘛，金融也出去了，军工也出去了，然后英国原先的前殖民地的石油也归他了。就整个美国，就是没有任何一方受损失，全都受益。那你我为什么要惦记罗斯福，是吧？我为啥跟你说？我说美国的国父是罗斯福，不是华盛顿。可恶的七二七，好，谢谢兄弟啊，都这点儿了。美国这江山是罗斯福弄来的。日本炸了珍珠港，罗斯福听到了，站起来了。你说的那是电影，你说的是珍珠港那个电影，电影是好电影，那关键它不是真事儿。金宝芭比来晚了，你这不是来的晚了，你这我都要下了。哎呀，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吧。哎，我其实我下礼拜呀，下礼拜再给你讲一点啥事儿呢？也是这个那个第五卷里头的一些事儿。我先给你透一透啊，大概剧情。就是我翻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就为啥说，咱们建国初期和那个洪武年间那么像啊？有一个事儿，咱不能说相似，简直是一模一样。就是你们应该知道，1966年到1977年那10年，我们高考停了，知道吧？哎，高考停了。然后一模一样是啥呀？洪武6年到洪武17年，朱元璋把科举也停了，都是10年，而且出发的立场都是一样的，哎。朱元璋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这不一定是原话啊，就是文教未兴以前，就是老百姓还没有识字普及教育以前，不要过分的重视科举， 因为什么？因为你科举是取士，开科取士，你是选官的。那你我明朝刚建立，接的还是元朝的底子。你想想，那老百姓都啥情况？全是文盲啊，对吧？那你一开科取士，他取上来都是什么人？洪武6年，那明朝人他还不识字呢，你取上来的都是前朝的世家子弟，知道吗？还是前朝的世家子弟，那你一旦他让他们起来，啊，再做明朝的官，那完蛋了，那你这个转瞬之间，然后朱元璋就把科举给停了，停了整10年。我们1966年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啊？就是教员那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国家的高等教育，就是大学啊，主要就是高中以上大学，没有农村孩子，没有农村孩子，因为什么？你想想啊，就是60年代那时候，我们搞简体字，就是不学繁体字了，把繁体字简化了之后，拿繁体字用简体字去教学，为啥？就是让你好认一点，因为繁体字确实阅读起来有一点点的难度。你说实话啊，现在咱们也知道，就是咱现在教育把那个繁体字废掉了之后，你们现在如果想看历史书原文的话，很困难。就是影印那书的话，一打眼繁体字确实看着太遭罪了，笔画太多 但是当时就是两弊相权取其轻，一个是阅读难度，对吧？要么一个是文化可能受损，这教员当时选择了啥？那就是推行简体字，抓紧扫盲，对吧？让人们识字儿。你不识字儿，我怎么宣传呢？国家的方针政策，你听都听不懂，看也看不懂，对吧？你大不了你就不认识繁体呗，有几个看历史书原文的，对吧？所以这个决策当时是很英明的。然后66年那个时候，不仅农村人上不了大学，就是包括城里人，当时统计了一下。能够进入高等学府的，就是大学的，80%到90%来自于什么？士族子弟，就是说白了就是公务员孩子，小地主家庭或者是资本家、小商人的，对吧？你说你工人那时候刚上班，孩子也没有教育，然后教员发现不行，对吧？你这么下去的话。66年那时候，全国的人口比例90%多是农村人口，然后你大学生毕业了之后，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什么？大学生毕业之后不下现场，不去工厂。现在的大学生就不愿意去工厂，但是他马上他就得去了，因为你太多了，太多了。现在大学生比农民工都多。但那个时候不一样啊，66年能上大学的那真是万中无一呀、啊。然后不愿意下现场，结果66年高考停止了 停止了之后，现在的宣传啊，你看现在的宣传，他把1977年恢复高考当做一个盛大的庆典来庆祝，然后他没有说事实，就是停止高考那10年，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立的所有的重点工程，就60年代的816工程啊，包括70年代的什么就是大飞机那些工程，全部完成了，知道吗？啥也没耽误。你听说过60年代就是清华北大它关门了吗？复旦大学它不招生吗？也招生，也招生，你知道吗？但是招生的方法变了。66年之后咋招生啊？从一线的工厂、工农兵，要不说话从部队里选，要不从农村找，要不你就给我从工厂里头选，挑年轻人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你初中毕业就行，你只要识字，表现优秀上进，你工厂推荐上来，然后国家政审，国家政审，出身，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出身太好的不要，出身越低越好。工农兵家庭没有问题，直接上。你说你我爹是李刚，远点去不要， 你说我爸是做买卖的，也不能要。那10年选上来的全是底层的，而且那几年教育的效果来看的话，说这个东西吧，你就觉着就是很悲哀。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立的所有的重点工业项目全部都完成了，这你应该知道，运十八几年都出来了。但是你一对比啊，1977年恢复高考了。恢复高考了之后啊，欢声雷动，因为啥呀？这帮世家子弟终于能上大学了。然后他们毕业是什么时候？他们80年代毕业了吧？然后80年代到90年代，你看他研究出啥来了？倒买倒卖，侵吞国有资产，对吧？就是你科技一样没研究出来，研究的都是扯淡。霍霍80后，哎，这跟80后没关系。哎，这真是快下班了。现在的教育吧，到现在教育也没扳过来。你像2000年之后，清华和北大就，我一直对清华北大印象不好是什么？就是你哪怕你77年你恢复高考了，你城市里的世家子弟。你和农村的孩子，起码说你还同样一张卷考一样的试，对吧？你有本事你花钱请私教，你接受的教育比我好，我认了，起码说我还有希望。2000年之后，他们就有点玩皮赖了，就是有一些，假如说我家里我有背景，我智力不行，我还想上清华，怎么办？整了一个什么强基计划，就是清华有一半，你请问就他那一半特殊渠道进去呢？跟咱有关系吗？看吧，看吧，现在教育正在改革，你知道吗？国家现在已经下狠手了，大方向是好的。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政策了？就是现在就是学校校长去给我讲课，你如果以后不能讲课的话，你就不要当校长。哎，我小学的班主任。后来是变成校长了，但是你想想，我小学的班主任当上校长是2000零几年，他们那一批退了，他们那一批退了，然后他们后头那一批上来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啥呀？本科毕业，直接进办公室，一天课没讲过，他既不懂讲课，他也没看过课本，他也不知道孩子啥状态。就从办公室里一点一点的上去，一旦让这波人当上一把手，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就是这样，他们除了挣钱，玩仕途那一套，他们没有业务，你知道吗？四中校长都是体育老师，我就知道，我小学班主任后来变成过了我们小学的校长，业务很强，业务很强。其他多大岁数？他是可能是55年左右的人，到点儿了，请，到点儿了，行，我就下了，我不等人家体面了，我一会儿我自己下。哎呀。为啥废科举、废那个高考？就是防止出现国子监祭酒。谢谢兄弟啊，谢谢兄弟，就是为了防止古代大学生有一个什么思想啊？学而优则仕，啊，对吧？我很优秀，但是我不生产，我走仕途，哎，那不就完了吗？人家教育建国的时候就说了，教育是为国家生产服务的。你最后搞得像科举一样，今天聊得劲爆啊！哎，因为这个很多事情涉及到我呀，因为我们家孩子正在上学，他如果再这么弄下去的话，那我们家孩子他上升无门呢，知道吗？上升无门呢。 我们家孩子英语不行啊，真是杂交教不会。所以说，什么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教育改革什么时候算胜利了？就是取消英语，取消英语。好，假面奥特曼，谢谢兄弟啊，谢谢兄弟。英语必须取消，否则这教育改革就算是你应该把英语取消了之后，哪怕你在小学阶段，你学点繁体字啊，对吧？这个多好，对吧？你学外语干什么？你学学中国自己的繁体字，你稍微认几个。然后你学学毛选，我的观点是，英语除了当汉奸往外润出去的时候方便以外，没有任何用处。不大可能。你照哥说的话，你咱就品，你知道吗？反正我头2年我就跟他说过，我说英语肯定要取消。以后能不能学繁体字，这是我的心情。我目前说的一切的东西，成功率挺高，咱不能说全对了，成功率挺高。那天有一个报道说，现在中国的理工类的毕业生照前些年有减少，就是比例现在有点不对了，因为理工类的应该多，文科生少。为啥？还不是因为英语闹的吗？我上学的时候就偏科，英语就是学不会呀，那没得学呀。你让我背语文，我语文政治死记硬背，我认了，起码说那个字儿我认识，就背呗。英语你让我背那个字儿我都不认识，你让我怎么背？所以说，英语是特别好的一项把理科生淘汰掉的那个途径，知道吗？你学英语自然而然的，你如果一起考，他就会淘汰一波偏科的。有很多理科生，他就是偏科，你躲不开。你说文武双全的那毕竟是少数，你知道吗？理工苦又不是理工不挣钱。你哥跟你说啊，你看5年之后，现在就已经出现了，你知道吗？大学生烂街了，就跟农民工似的。大学毕业生3000块钱的工作，你不见得找得到。最后被逼着去那个送快递呀，用美团啥的。理工科，你只要肯下现场，车钱铆钉汉，你未来5年10年你再看，挣你两个。朱元璋和教员没有解决的事儿就是啥呀？就是你大学毕业生，你认为我那个天之骄子，学而优则仕，我不干活。朱元璋没解决了，教员也没解决了，但是现在就要解决了。为啥？你2000年之后扩招，你大学生招生没有底线，人均大学生啊，对吧？你人均大学生他就不值钱了。你一年500万大学生，一年出生人口800万，500万大学生，你剩下那300万是什么？剩下的300万是农民工，咱打个比方啊，是工人。你大学生比工人都多，那你凭什么比我挣得多呀？市场终究它会解决一切，对吧？都不想去现场，那你企业招工怎么办？对吧？你一个月5000招上来，那加吧，你加到1万2万，自然有人去。大学生以后，如果我想找在办公室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那行吧，大家都想在办公室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那就竞聘上岗。谁出的价低，谁干，对吧？大家都想挣5000，那就竞，有没有4000？有没有干的？有的话，人还多怎么办？3000，对吧？3000不行，2000。我跟你说，现在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有不少啥人家小女孩家庭条件好，人家根本不考虑我上班的那个挣多钱，你只要给我开保险，就是你给我开随便开点工资。交五险一金，开1000工资他都干，就拍卖，对吧？那你有的你家庭条件你不行啊，给你开1、2千块钱，你干吗？你干不了，你怎么办？那你不行你就下现场，国企里现在一线比后勤高1倍还多。国企，我在国企，目前看依然存在着，工资分配不均的问题。 你知道吗？这种情况要么啥呀？就是工资放开，就大家拍卖，那个岗位好，管材料就拿个小本天天计数的，价低者得，谁能出最低价谁上。但这个不可能啊，这实现不了啊。最后还得是什么？最后还得是像那个建国初期似的，通过国家强行干预，对吧？你像86年以前那个工资制度是教员定的，对吧？一线就是高。八级工，如果说你在当时把国家分成几类地区类的，如果说你是八类以后的地区，西藏或者新疆偏远地区，黑龙江，八级工能挣100多。你知道当初那叫少将的军区司令开多钱吗？200多。当初少将军区司令是200级，连300都没到。八级工能开100，工程师那时候还是工人呢，是150。只是中国历史上贫富差距最小的那段时期，就是86年以前。现在贫富差距太可怕了。前两天有人爆了个料嘛，就是国家整顿金融机构。把银监会和那个银监会和保监会给撤了，留了一个证监会，然后把证监会提了上去了，由上的国家上的中央直接管，然后底下就有一帮人反映，就是证监会那帮人，一年多少知道吗？大几百万，1000万的都有，就那帮人权力太大了，就最疯狂的那段阶段啊，05年。股市好了一波，然后05年到07年，股市特别的好。你只要股票能上市，闭着眼睛挣钱。然后那时候就证监会内部有能力的人就直接开价，你给我掏1亿，或者他那个不一定啊，就是5000万到1亿，你给我钱，我就给你上市。那挣钱太容易了。现在士大夫成型了，再改回去真的可能吗？可能啊，现在正在往回整。我不一直跟你说吗？现在实际上，你在往回收，恢复洪武旧制嘛。但是有的人不高兴，有的人不高兴。你无论是上班的体制内的，还是那帮做买卖的那个民间资本，他们现在就是在鼓动媒体，在宣传一个理论，叫啥呀？那个开历史倒车，开历史倒车，这词儿本身就是那个负面词儿，但是这帮人就不要脸，你知道吗？不要脸，真要开历史倒车，我要开到1950年，对吧？我直接恢复1950年制度，就是现在。江南那边资本，就柳传志他们那一波人，直接就抄家了，你知道吗？打土豪分田地，再来一遍，一点都不剩，偷摸乐去吧。现在只是收一收，已经很委婉了，你知道吗？上姜文里的那个很客气了，你知道吗？这还不算客气的吗？你要不客气的话，你试试，你照50年的时候再来一遍。我的天，下了吧。今天说的这些东西，比上个礼拜实际上要严要那狠一点，但是没有事儿。所以说，你看啊，说话要注意，你们字幕也要注意，懂吗？下个礼拜争取保持啊，争取保持，下吧，下周六还。